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近八成参加同一派位的小六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今年近57000名的学生参加升中派位，较去年增加400多人。六成二的学生在自行修身阶段获派第一志愿的学校。同一派位阶段就有56%的学生获派第一志愿。79%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的学校，较去年多4%。应届小六学生今日需要返去就读的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而星期四和星期五就要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否则就被视为放弃学校。美股是全线低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36点，跌3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1点，跌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跌2点，收报1352点。中国上个月通胀率回落到近2.5年嘅低位，加上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债息持续高企，都系不利投资嘅气氛。至于欧洲三个主要市场，德国、英国同埋法国股市都系全线低收。欧元区17国的外长在布鲁塞尔开会，寻求就贷款援助西班牙银行业的条款达成协议，包括是要求西班牙签署谅解备忘录。鉴于部分欧元区的成员国要先经本国国会通过协议，欧元区外长可能要在今个月稍后先再开会，可以通过贷款。由于要对西班牙的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估计要到9月中才可以确定贷款的金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夏日合家乐满分。优质生活博览由7月20到22号，一连3日在亚洲博览馆举行，博览内容包罗万有，啱晒一家大细同老友。留意7月11和12号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嚟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怡，同大家详细介绍优质生活博览。大家真风松之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经济学人分析，换了总统的埃及。去年的阿拉伯之春，中东国内外局势巨变，而埃及总统最近换班，换上伊斯兰背景的摩西上台。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认为，当前局势最不稳定的不是叙利亚，而是埃及。埃及是人口最密集的中东国家，经过了18个月的不稳定局势，终于有新总统上场。但是只要将来有任何行差踏错，整个中东将会再次变天。但是西方应该如何协助稳定将来是关键之一。虽然很多人都质疑西方在中东的真正影响力，但是至少在当前埃及重组国会的过程里面，有丰富议会历史的西方国家都可以提供协助，无论是将军定是宗教人士上台，独裁始终都是敌不过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公孙养的变法重点在于移风易俗，改变人心。梁振英似乎真的想在香港搞变法，所以即使新班子千疮百孔，他都准备推有洗脑功能的国民教育，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已经开始派发到全港的中小学给老师参考。全港教育界哗然，黑暗岁月开始了，荼毒的先是我们的下一代。负责香港事务的北京官员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他们认为香港人不爱国是基于对国情无知，所以要为下一代播下国情种子，将来长大的年轻一代就会拥护中共政权。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令国民熟知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所以修读本国历史在外国很多地方都是必修科。历史有它的规律，发展到今日的状况都是有迹可寻的。中国人读中国历史就自然地对国家民族发生感情，关心国运前途。刚刚过了的7月1日，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在浩热之下走上街头，就是因为对国情理解，反而对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人就没你这么好气，凉住冷气，笑这班人年年上街都不知为什么。这批洗脑教材令教育界哗然，是因为事实不符，是非不分。全港教师怎肯帮你做政治打手，跟学生讲中国一党专政是进步、无私、团结的，美国的政党恶斗就人民当灾，中国模式是世界的焦点，华盛顿模式就发展困难。这种内容以一个教育工作者在课堂读出，梁振英政府究竟置教师的良心尊严于何地呢？教育工作始终是有历史使命的良心工种，看来一场教育风暴已经在香港酝酿，随时爆发了。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刘世良。 早晨，早晨！直播室里边咧，仲有黎质粉，我哋大钱台 嘅。早晨啊，各位听众。 啊， 早晨， 早晨。黎质粉啊 ，Q 仔咁，当然啊，有啊刘世良啦。咁今日咧就阿林旭华咧啊，就做夜晚黑嘅十级自由风，因为啊郑家富啊放假，咁啊节目调动，咁希望大家咧啊都留低喺呢个数码电台。嗱、啊，今日系几多号啊？啊！我仲想问林旭华添， 今日 咁啊十号啊，即系细娘就醒好多嘅。林旭华 睇住份报纸， 林旭华就扮懵嘅，成日都十号选举嗰阵时咧就系、 是、我起码后生林旭华十几年 选举嘅时几耐啊？ 转得快啲啊！ 3月25号 登机，唔系当选3月25号。 三号咁到到而家咧就系3个月零15日，粗略15日粗略讲啦 吓，100日 冇搏啦。 啱啱好似 B B 仔而家兴， 唔止100日，3个月15日，105日噶啦，即系多过100日啦。 佢登机7月1号咪大约100日。 7月1号到而家咧， 十日 噶咋？嗱，而家我就希望咧，嗰啲喺个民调里边啊支持梁振英嗰啲市民啊，我而家唔系讲投票嗰600几人啊，嗰600几人系废嘅，嗰600几人咧就肯定唔可以代表香港人噶啦。 要跪喺度向香港人借。 但民意啊，唔系 600几人都唔代表自己。 咁唔系， 因为嗰啲人被逼投票。 当时 嗰600几人都未必代表自己，因为被逼投票。 佢哋代表一个人嘅啫。 当时嘅民意调查，梁振英嘅民意系曾经去过超过50%嘅。 系、 最高嗰时候， 抛离阿唐英年20几个百分点， 除非 抛离20几个百分点， 除非你又啊信唔过啊呢、這个咁嘅钟博士嘅啊，如果你信佢嘅话咧，广大民意调查咧，梁振英系一直领先嘅，由最低点嘅时候，即系当阿唐英年咧嗱，而家温故知新宣布参选嘅时咧，唐英年系高过50%嘅。 收尾呢就一路一路呢啊即係梁振英揼石仔啦，佢就話揼石仔，我就話掟石仔。一路掟石仔越掟越大粒。掟到啊唐英年同佢倒转啊，真係互逆㗎。佢两个 去到临尾嗰阵时嘅 系互逆嘅，咁啊，我唔讲尾嗰阵时啦。 开始， 但去到嗰阵时系互逆嘅。 开始嗰阵时 即系倒翻转头咧，就阿唐英年咧就攞咗梁振英嘅民望， 系 梁振英就攞咗唐英年嘅民望。嗱，今日你曾经啊喺呢啲民意调查嗰度啊，如果有如果真系有民意调查，因为而家我哋对阿钟博士啊，对港大啊，好大怀疑嘅开始。 不过你唔使惊，因为嗰个民意调查就唔系净系港大做嘅，一系 中大做。几个传媒，几个传媒 一齐，一人全部信中大港大啊嘛。嗱，咁如果你真系有人打个电话俾你，当年啊，即系唔系当年啊，讲紧一百日前啦，或者百零日前啦，你曾经话我支持梁振英嘅，嗱，我话俾你，俾人揾咗笨。点解你俾人揾笨呢？啊，揾笨嘅原因系咩呢？佢喺选举期间承诺嘅嘢咧，到而家一单啊都做唔到嘅， 缩晒水。 唔系话未做啊，系你话俾你听系做唔到啊。 唔系佢其实佢唔系话选举承诺啊，佢个政纲里边啊，到佢咨询稿同佢真正嘅政纲，其实已经缩晒水噶啦， 改咗啦。其 实而家就由个真正政纲去到政府施政咧。又再一次缩啊嘛，而家系第二次缩噶啦，已经 是。即系话咧，有个保药党呃咗你，话俾你咧，你买我呢只药咧，就你未买未俾钱前咧，就系长生不老嘅、嗯。到你俾一俾钱嗰阵时咧，佢就话其实唔系长生不老啊，不过咧就保证你过一百岁。到你买翻屋企之后咧，原来系食唔食得饱？ 佢似买嗰啲咩咧？发水楼啊， 食得饱？ 似发水楼啊，建筑面积就讲咧就一万尺、五千尺。跟住咧，去到实用面积原来得四成， 唔系啊，啱啊，讲买楼最好啊，即系你嗰楼花未起好之前咧，睇睇啲图画咧就好靓嘅， 哦，图画好靓， 哇，有 叫做 artist impression， 有金发美女， 而家都系好似冇， 有呢个白马王子， 仲有打猎添啊， 仲有打猎， 发喂呢度都系当发， 同埋酿酒可以， 海岸 咁呢度几好， 可以酿酒可以， 可以酿酒，到你咧吓起紧嗰阵时咧就发现，咦？ 隔篱嗰条路 你走去睇地，你走去睇地盘嗰阵时就话，咦，唔见晒金发美女啊，又唔见啲白马王子啊，啊大草原啊， 嗰啲葡萄园冇晒啦，葡萄园。 咁你都买啦，啊见到似模似样啦，行出边唔似样啫，希望入边似样啊。到你俾咗钱收楼嘅时候，大镬啦，原来缩水嘅又。 唔系最惨就系嗰条路喺你隔篱，啲人行过可以望下你。 对大众嚟讲咧，即系呢个梁振英即系竞选嘅时候，我谂最 impressive， 即系啲人印象最深刻就三样，第一就以为佢一定会搞到楼价嘅嘢啊嘛，系嘛？ 啊系， 即系大建公屋啊嘛，即系有港人港地啊， 唔使讲啦，港人港。 第二系双非嘅问题啊嘛。系咪先？第三就会增加啲老人嘅福利。 老人福利系啊， 三样都做唔到而家。 嗱，而家唔系啊，而家最大镬咧就是、当日咧，唐英年咧就话如果佢当选， 七月一号， 七月一号会即刻做咩咧？就有需要嘅老人家攞三千蚊。咁当时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唔系啊，你如果记得嘅话咧，我哋梗系记得啦。我哋金正方嗌睇个电视噶嘛，就梁振英指住阿唐英年话 做唔到， 你车大炮嘛。即系你做唔到噶嘛？梁振英咁啊，唐英年就话你未做过政府，你冇经验啊！我就话俾你，我就做到。嗱、 嗯， 咁啊，梁振英咧就应承咗咧，佢冇三千蚊嘅， 冇二千二、 二千四嘅， 二 千二嘅。 double 啊，佢话。 但今日大家睇报纸知啦，冇啦。 话俾你听做唔到啦， 冇啦。呢个张建宗话：诶，香港唔搞福利主义， 一年之内、 啊，一年之内你都唔使谂啦， 唔使谂啦，系啦， 悭翻啦。至于港人港地咧，嗰日啊， 张炳良出嚟讲咗噶啦。 嗰日就入啊， 话而家个楼市系啊，未有数字话关于内地人士嚟讲，即系呢个炒卖物业嘅情况，咁所以就唔做。 但今日有人出嚟驳佢啦嘛，话冇讲过啊嘛。港人港地啊，就话呢个系咩啊？又赖嗰个啊，啤哩张啊。 同埋阿乌门海好似系 张振远啊， 张振远话冇收翻， 啊就走出嚟话冇收翻啊嘛， 好啦咁样。 咁跟住嗰日你见到好多人拍烂手掌咧，就哇，即系见到呢个班底，呢、這个梁班子梁粉阵营咧，就一团糟嘅。咁啊，突然间见到有个啊，你哋叫嗰啲咩巴曲头嘅吴克俭咧，哇，出嚟讲啲人话，就闹嗰、那个。 公民教育中心， 今日要收翻啦，又收翻啦， 系啊， 收翻啦，有转口啦， 真系好啦，真系都系即系有翻啲人话，点知 喂大佬唔喐得噶嗰啲， 咁到嗱啊财政司嗰边啦，啊金融事务局局长阿傻强咧嗰日就话佢 主权基金 唔需要主权基金，今日又收翻啦。 呢、這个就神早都估到啊，中央实唔会俾嘅，真 系 唔系啊， 系阿超仔你又听咗，傻强收翻言论啦， 收翻哦， 啊即系话可以投资香港嘅基建都得嘅，咁、嗯、即系攞我哋啲钱去， 即系转贷啊， 转贷啊，跟住仲有个就叫做啊，大家都知噶啦，呢、這个林焕光， 嗯， 话唔捞去北京行咗个圈，啊就见过港澳版啲人之后咧。 港澳協調小組 而家話冇問題啊，兩份工都可以做噶，冇衝突。 你今日睇到呢個兩份外國報章都全版同埋社論出嚟 撐啊 撐啊嘛，叫佢唔好辭職。 Q 姐，我想分析俾你聽咧，梁振英真係威噶，呢、 啊 這個咧係強勢領導嚟噶。你班友出去講嗰啲乜嘢，冚唪食翻， 全部要打倒作為知我， 全部要食翻佢啊！ 佢哋講啲嘢全部係佢講啊嘛，佢啲政綱嚟噶嘛，大佬。 唔係啊，佢唱反調啊嘛，你班友出嚟。 你同我唱反調，翻到嚟之後就攞條藤條打你，打完你之後仲要出去打倒作為知我。 而家全部收翻啦。 你睇林鄭琴日都係噶，你睇下之前羅范咪講到就係冇唔做重組成個政府，乜嘢都做唔到噶嘛，咩新政都推唔到噶嘛，又打倒作為知我。琴日又再出嚟，明知立法會內會唔支持啦，明知。其实调转嚟讲啊，佢明知立法会内会系唔支持嘅，根本系已经琴日已经系输，结果出嚟揦翻扎沙，又打到昨日之我， 喂， 又话做民生先，你一早唔知道要做民生先嘅咩？ 咁简单啊，呢、這个政府就咁嘅咯。嗱，仲好笑啊，即系呢个林郑月娥呢个吹水我，你真系顶佢唔顺嘅，点解咧？咁你打到昨日的我，因为你其实好似细梁咁讲，我哋个个都系咁讲啊，呢个主导权喺政府度啊嘛。 嗯。 你话认为边缓急轻重？ 系你有你认为边 啲民生啊？ 系讲乜都多，而系你自己政府主导。其中有嗰几日，咁系你决定话唔得，因为我哋一定要搞掂五司十四局，仲要真系打尖啊嘛！ 咁先引发拉布啊嘛！ 咁啊先引发拉布啊嘛！好啦，而家你就好似突然间发现新大陆， 民生好重要， 民生好重要。喂，跟住仲好嘢啊！佢咧为咗 停拉布，就系因为佢哋阻住民生。 你嗰啲阿叶柳嗰啲激气到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佢讲，佢批 搞足佢哋两个月啊！你知唔知啊？嗰啲建制 批评拉布嗰阵时，其中一个理由就系话你拉布咧，你害咗啲民生啊！ 但系讲乜都多，原来系你自己政府主导， 佢引发 嘅。你要呢样嘢行先啊嘛，咁人哋咪拉布咯，同冇关系嘅。所以任何咧同民生嘅嘢，如果今届立法会过唔到咧，赖呢个政府，就唔好好似阿林郑咁咧。嗱，林郑就以为好叻啦。啊！又熟读毛语录啊！而家开始读毛语录啦，我怀疑 而家先开始读。 我怀疑佢开始填咗 form 申请入党可能。 前啲啊，大佬。 我而家咧就团结 大 多数。 叫佢国民教育中心啊， 团结大多数系打击少数。点解咧？啊！佢而家就赖嗰三件啊，佢唔知啦，帮紧嗰三件。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翻工真系好攰、好闷、好寂寞啊！ 翻工翻到个人好 dry 啊！ 有边份工可以笑住嚟翻，翻到上瘾噶？潮声办公室， 潮声办公室 ，Michael Says Office， 由詹 Sir 詹瑞文开创嘅舞台剧《潮声办公室》，包你笑上瘾。 七月十二号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即刻到快达票及通理琴行， 或者打31288288扑飞啦！ 潮声办公室。我想翻工嘅地方。 老豆，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哋间新界村屋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业主必须喺2012年9月30日之前，将啲符合条件嘅村屋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等我帮你即刻去申报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刘世良。 早晨，早晨，直播室里面仲有 Q 仔啦，即系埋，即系一样嘢，即系话俾你听啦。而家呢班官员啊，啊，即系呢班啊特区嘅领导。如果你出嚟讲乜嘢咧， 你唔好听，即系唔好咁快脆收货，唔好拍手掌。譬如好似吴克俭咁啊，佢讲翻几句人话，今日唔系出嚟收翻咯。而家就嗱，仲有样嘢就话嗰个咩爱国中心啊， 国民教育中心， 国民教育中心攞咗几千万噶， 即系声明， 攞咗几千万噶，原来佢就咧而家喺度扮嘢啦。有啲就话咧，哎呀。原来咧佢个约咗一早到咗期嘅，不过咧政府就话续住一年先，然后一年后咧就再招标，咁而家就咧就预先啊刑警啊，好似股票咁啊，就话咧我哋都未必攞到噶啦， 一定攞到啦，你唔好信大班， mark 赌几多钱都得， 嗱你 mark 咗今日日子7月10号 ， 一定俾翻佢哋， 点会攞唔到啊？实攞 黑剑咧就冇嘢可以做噶啦， 嗰个点会攞唔到啊？ 因为教协搞， 教协就唔使谂，一开波已经攞唔到啦，唔使谂。 所以都唔使谂啦。所以你话嗱，你话吴克俭讲完嘢要收翻，傻强讲完嘢要收翻，啊，呢、這个张炳良讲完嘢又要收翻。 喂，咁好弊噶，好快就啲官员唔使做嘢， 冇啊， 点解 冇信任啊？ 只可以做嘢，原来全部老细都唔中意， 唔系同埋冇信任啊，大家对佢冇信任。 呢、這个 唔系佢老细又对佢冇信任啊？你明唔明？ 市民都唔信佢哋啊？ 唔信咯、 啊。呢、這个国运老咧就冇嘢嘅，佢学咗当年啊，邓小平就话：吴克俭、傻强啊，张炳良讲啲嘢算数嘅咩？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啊、 我梁振英讲嘅嘢咧， 紧飘黄话。 黄振英、梁振英讲嘅嘢先算数。 嗯， 啊，以后就系咁啊，以后梁振英未出声咧。呢啲官出嚟讲乜都冇用嘅。 不过咁讲，我啲市民都睇到梁振英讲嘅嘢都唔算数嘅，数嘅其实。 唔系做官而家就仲惨过以前，我话俾你听。梁振英啲支持者，咁、然后跟住翻到去咧，刮面对群众。梁振英啲支持者，咁然后跟住翻到去咧，刮两巴，然后跟住出去再讲过。民意嗰边，包括吴克俭在内， 系啊， 梗系会批评你嘅国民教育手册系偏颇噶嘛。梁振英啲支持者，咁然后跟住翻到去咧，刮两巴，然后跟住出去再讲过。你谂下个官威何在？个官边度仲会有呢个公信力咧？ 唔系，咁但系有个问题咧，如果你咁的话咧，好快脆咧。如果 一系你唔好拱佢出去做叔。 如果我做官啊，我得一条桥啫嘛，咪唔做嘢 咯。或者 讲 嘢 咯， 系啊， 买住 低条桥啫嘛， 即系讲乜咪讲乜咯， 系啦，喺佢之后先讲， 每一次就挺老细开声先。嗱，而家问题就喺老人家阴公。嗱，如果你唔系俾阿梁振英呃咗你咧，啊，因为点解支持梁振英 好多 人有个调查咧，就五廿岁以上， 同埋年纪大、基层 教育 水平低 低嘅人支持佢嘛，咁就谂住咦啊， 有钱分啊！ 贫富悬殊， 打土豪分地啊嘛。 咁、问题就系而家选咗梁振英出嚟，喂，嗰2200蚊冇咗着落噶，唔好讲话， 唔好话2200蚊， 唔好讲话唐英年嗰3000蚊啊， 劳工假期啊， 啊， 蓝领同白领睇齐，佢而家都未承诺啊，连承诺都冇啊， 标准工时咁敢提啦， 完全唔讲。 嗱，你起码唐英年咧实牙实齿话俾你听，如果你选我咧， 蓝领就有享受白领嘅劳工假啊嘛， 3000蚊。嗱，而家你真系要怀念啦，唐英 咁快， 3000蚊 又搵船攞， 3000蚊7月1号已经即刻有得攞。如果你冇水嘅话，劳工假期由12日睇齐翻，加多5日，分5年，每年加多 日， 就去5年后咧就冇白领蓝领之分啦。喺公众假期上边，啊、仲有一样嘢，产假加多2个礼拜，喂，呢啲嘢冇晒，乜仲有啊？唐英年就讲得好实在，一人一床位，啊，即系保证香港啲孕妇咧，公立医院一人一床位。 而家好笑啊！你睇下袁国强琴日讲嘅，真系笑到碌喺度啊！真系。 喂，而家佢嗰啲咁嘅凌霜飞咧，原来呃 又系保药嚟。 我而家仲要谂下啊！原来老细讲啲嘢咧，我哋一早驳佢噶啦。嗱，好多人咧就唔中意啦，就话我哋喂，因为佢攞到个民意啊嘛，佢一讲呢个凌霜飞。喂，其实我哋当时质疑一样嘢，唔系质疑个政策啊，系质疑佢做唔到啊嘛。 喂，系人都话香港要贫富解决贫富悬殊噶啦。 不过而家可能会自然调节，因为点解？即系中国大陆经济开始差啊，所以变咗可能咧落嚟生仔人少咗噶，冇钱可能会少咗 啊嘛。 系自动调节啊会。 嗱，你好似阿林焕光咁，你千拣唔拣，拣着个难登盏，真系好惨噶。你睇到啊，梁振英。第一肯定林焕光又唔系佢条僆啊！ 有人介绍俾佢， 有人梗有人质俾佢噶。 林郑咯， 乜林郑又害佢噶？ 老友嚟 啦！林郑害咗两件噶啦，一件咧就叫林焕光， 两个阿光， 两个阿光 系啊，眼光光啊真系。 而家就真系眼光光啦！啊，而家林郑咧煽到阿梁振英咧， 啊，俾西瓜皮皮去踩噶啦。佢话嗱，我有个 好打得， 打得呢、這个叫麦齐光啊。嗱，你用佢得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因为点解咧？房屋咧，你知唔知有样嘢好大镬啊？一七点后，你属政府啲嘢，一八点钟倾。你知唔知房屋本来俾阿庄真搞噶嘛，财政司搞噶嘛？你知唔知点解佢做咗政务司长之后 搣咗出嚟？ 佢自己成立四个政策委员会，拿翻房屋嚟管啊！ 架空晒嗰啲， 你有咩权咁做嘅咧？ 即系你讲上一任嘅时候， 唔系你任啊，而家成立四个政策委员会， 四个委员会， 佢有房屋都系佢管啊， 有四个跨局嘅委员会。 咁点解发展局就？即系就 咁曾俊华咧，佢恰啊曾俊华好好先生啊嘛，亦都知道。 近啲咧俾佢探佢啲僭建 啦， 俾佢探。 表面系啊，佢立翻过嚟啊，系啊，超仔你讲极都唔明。 但系如果执行咧，就一定咧乱晒龙噶。 梁振英定咗嗰个架构，房屋嗰范咧就是、财政司管嘅，发展嗰范 系。 而家林郑啊，你又唔睇报纸啊？ 我知道咪就系咯。 佢自己成立四个政，除咗政策委员会 CS 主持之外咧，佢下边整咗四个小组啊。其中一样嘅就管房屋嘅，关佢咩事？ 其实佢有权大过梁振英添。 啊，而家佢咧就只手遮天。 倾朝嘢啊，真系。 但系咧，佢又累死啊！梁振，喂，佢而家蚀你两镬先。 咁而家咪重叠咯？ 唔系，唔系重叠，即系断啦。 架空咗其他。 哇！呢个好似文革小组呢个。 原本系啦。文革小组啦，系啊！ 我话系开始， 即系工程纪要嚟。 点解我话吹水鹅？ 工程纪要嚟。 点解我话吹水鹅？而家开始读毛语录咧？嗱，你睇到琴日佢出嚟讲咩啊？佢团啊，我之后未讲啊。佢团结大多数，打击少数啊嘛。佢咪拿个三件出嚟讲咯。佢就话咧，佢打咗个例好过瘾噶。 系啊。 佢就话咧，嗱，五样嘢，五个程序，五司十四局已经过咗三个啦。主要原因过唔到嘅原因咧，就因为有三个立法会议员，三个立法会议员咧就阻住地球转。喂，第一，你闹呢三个立法会议员咧，黄毓民就好叻啊，好多人今次好谦卑啦，我唔敢领功。但其实你咧， 笑到碌喺度， 林郑月娥咧就帮佢拉票。 你睇琴日记者会阿毓民嘅样，笑到碌喺度。 喂，大佬啊，你林郑月娥而家咪喺度玩无语录咯？嗱， 唔系啊，佢另立中央啊，而家知唔知啊？ 仲有啊，佢有先啊，梁振英啊嘛，佢整两个眼光光咁俾叹啊嘛，嗱，一个就麦齐光，一个就叫林焕光啊嘛，所以个林郑月娥其实好鬼毒嘅，你知唔知啊？ 话惨啦，咁啊，阿梁振英就头痛。 梁振英系惨噶， 净系有排同佢斗嘅啫。 喂，咩呢个叫内忧外患啊？ 啊，咁啊比较估中啊，我都有个危机啊，即系 斗噶， 内部 民望高啊嘛，梁振英民望低啊嘛， 救佢嚟， 佢唔救佢斗嘅真系。 啊，你要好简单嘅，你而家睇到麦齐光呢单嘢好大镬，今日你话个苹果日报好嘢到。攞两张 check 出嚟，呢两张 check 咧系六月八号一九八五年嘅大佬，一张咧就攞按揭嘅，去呢个汇丰攞按揭嘅，汇丰嗰间财务公司攞嘅。阿白齐光咧就攞咗咧七十，哎哇，啲好细嘅字，七十八万五千九百三十蚊。曾景文咧就攞咗七十八万八千八百蚊，喂，连 check 都攞埋出嚟啊！喂，而家如果我系曾景文咧，就好兴噶啦！而家我话俾你啊， 佢做得兴 噶啦， 而家 一齐落水噶啦。 唔系啊，佢大镬，我仲要坐监。 我之前立咗案啦， 仲要 报案啊， 仲要分足冇埋呢个 冇晒长俸啦。 喂，李麦齐光攞成千万走人嘅嗰阵时，喂，好大镬嘅呢单嘢，我哋一阵可以慢慢倾啊呢啲嘢。嗱，娇仔今日事点睇啊？ 咁啊，真嘅时间麻麻地啦， 就翻大千台啊嘛。 而家变咗炒通缩嚟嘅，点知？ 你而家喺度怨我， 所以话唔使惊啊，即系唔会有双飞落嚟嘅，冇钱落嚟生仔。 但系你而家怨我哋唔系有钱人，始终有钱嘅。你而家喺度，不嗰啲人咧，嗰啲人嚟咗你都唔知啊。 系 嗰啲人有可能有保镖送佢去。生仔 少数啊，不嬲都有噶嘛，你明唔明？即系你唔会系普通嗰啲。 我而家唔系，而家住喺嗰啲四季酒店啊，嗰啲嚟。 啊 ，Q 哥，问下你啦，嗱，你啊成日赖我哋咧，就话我哋呢个节目受欢迎， 唔系赖嘅事实啊 嘛。九点后咧， 爆晒， 啲人上网啊听唔到， 听唔到我哋大钱台啊，知唔知？ 唔系，可能我赖你嗰啲大声大钱都听唔到啦，咁所以最好就大家买心机咯。 哦，心机啊，要买心机就，但系咁讲，你我哋嘅听众咧就乜嘢都有嘅，有心机，有手机，有呢个。 你知唔知而家已经有200,000人啊 download 咗我哋嘅 apps 噶，超过200,000。 咁咪咯，200,000人梗系够，而家个 band 即系唔够。 但系我哋咧下个就嚟噶啦，我哋喺月而家搞紧噶啦，我哋个 band 嗰个水喉加大紧，又搞埋呢个。 即系你对 apps 咧就去到北京听， 搞埋节目重温啊！ 唔系 净系冇咁大声，我成日叫你唔好话俾人听啦，迟早听唔到嘅大佬啊！你可唔可以唔好讲嘅？即系 唔系啊？有啲识我个人都喺北京听咁啊！ 呢个当系一个 系咪姓胡 先？我哋讲咗呢个系嘅一个最秘密嘅秘密啊！大佬最。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近八成参加同一派位的小六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今年近57000名的学生参加升中派位，较去年增加400多人获派第一志愿。七成新阶段获派第一志愿的学校，同一派位的阶段就有56%的学生获派第一志愿。79%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较去年多4%。应届小六学生今日需要翻去就读的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的注册证，而星期四和星期五就要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否则会被视为放弃学位。外长杨洁篪深夜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准备出席1年3日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就东亚地区合作、地区和全球事务交换意见。预料南海的问题会是今次会议的焦点。杨洁篪亦都会同柬埔寨首相洪森和外相贺南雄会面。美股全线低收。中国上个月通胀率回落到近2.5年低位，加上意大利和西班牙债息持续高企。另外，美国踏入了企业公布业绩的高峰期，投资者入市态度比较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36点，跌3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1点，跌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2点，收报1352点。至于欧洲三个主要指数，亦都是全线低收。欧盟财长星期一同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开会，预料会批准西班牙延长1年达到削赤的目标，但对挽救西班牙的银行和紧急购买国债的安排就未有具体的细节。欧元区财长在星期一的会议上就给予西班牙的银行救助贷款商讨条件，会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发布。由于有关文件在部分欧元区的成员国需要经国会的批准，预料在今个月稍后再开会的时候才有最终的贷款协议。欧盟的27国财长在星期二的会议会正式决定批准西班牙可以去到2014年才达至3%的预算赤字目标。埃及的人民议会议长表示，会按总统穆尔西的颁令星期二重开被最高宪法法院解散的人民议会。大宪法法院召开紧急会议之后重申，法院早前的解散判决是最终的决定，否决了穆尔西要求人民议会恢复运作的颁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10日星期二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送上两个封路措施啊，由于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啊，观塘考明街介乎呢个红同道至到呢个创业街嘅一段咧要全线封闭噶。另外同样受到爆水管影响啦，黄竹坑呢个塘边径啊，近呢个德力工业大厦咧实施紧呢个单线双程行车噶。咁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留意翻临时路牌同埋现场工作人员同埋警方指示啦吓。好，走翻过去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讲到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的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只是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 过海加埋落湾仔，可能时间上早啦，暂时畅顺噶吓。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睇龙尾有冇让步先吓。见到啦，现时啊排翻到海港政府大楼噶，系啦，梁班子就话让步改组议程啊，押后至所有民生议案之后啊。哎呀，讲啊讲得几好听啊，好似顾全大局咁啊。哎呀，其实啊最近啲民望啊插晒水，咪转移视线咯。哎呀，大家都谂到啦，即系咁啊，原本咧就报名啊参加呢个100米短跑噶。点知啊对手咁劲，哎呀自己又冇啦啦队，咪即时缩沙咯，俾其他参赛者先去啦。哎呀，早知系咁就唔好参加啦，系咪啊？好，九龙区方面，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上桥位开始车多啦，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啊去到呢个芜湖街噶。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咁新界区私隧出翻九龙方向亦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噶。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已经排翻去呢个赛马会体艺中心啦吓。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短信， 接收仍未稳定的地区，九龙半岛及离岛。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七个主要发射站工程已经完成，覆盖范围达全港约72%的地区，但是某些地点可能会受地形影响，未能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九龙半岛的深水埗、长沙湾区目前接收效果没那么稳定，我们正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改善。大家可以将收音机摆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同埋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都可以改善接收效果。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登入以下网址 digitalradio.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寒、刘西良。 8:07啊！直播室咧就有我同阿刘西良嘅 Q 仔，又翻翻去大钱台。大钱台就系我哋 DBC 嘅第三台，我哋大声台就系第一台啊！咁啊 ，Q 仔正话咧就话咧，因为咧呢、這个时候咧最多人听收音机，所以好多人咧都上唔到网嘅。咁我都系一句嘅，但系我买个收音机啊。咁啊，迟啲我哋会加大条水喉啦。而家喺度搞紧个网页，其实我哋而家未有个网嘅，未有一个网台。 水喉即系咩啊？ 嗰、那个 server 啊，我哋而家搞紧个网台、嗯、啊，即系我哋未有 web radio 嘅。而家我哋其实就搞翻，咁啊，到时又有呢个重温。 但好多人投诉话冇 archive。就系、是、搞埋之后就有翻啦， 搞埋即系好快有噶啦，啊咁所以希望又可以舒缓一下嗰个对呢个网络嗰个容量嘅需求。 嗯， 其实今日都有好多新闻嘅，其中一单新闻咧几感人嘅，就系、是、话有两个年青人咧， 哦，平南石鉴嗰种意外， 走去行山啊，就去郊游，咁就一个识游水，一个咧就唔系好识游水。咁识游水个浸亲，唔系好识游水嗰个老友咧，就舍身救人。咁啊，好不幸地咧，两个人咧啊都过身。嗱，咁所以咧，行山又好，乜都好咧，都系要顾下安全噶。咁但系呢种就表现咗两个人嗰个友情啊， 同埋人性嘅、 啊、人性嗰种伟大啊！啲香港人咧啊，呢啲我哋就要表扬呢啲。嗱、啊，今日咧就小学派位啊，咁我哋都讲下噶。嗱，我成日都讲咧，而家啲家长咧， 好惨啊！而家 对啲学，嗱，家长本身好惨啊，我哋仔第一要承认，即系同情啲家长先。但第二咧，其实咧，啲学生都好惨嘅，佢、 嗯、 做咗好多压力俾啲小朋友啊。你知唔知而家六个月要抱住 B B 翻学噶？如果啲望子成龙嗰啲啊， 而家啲 play group 啊，好似系除咗你讲嗰啲几个月， 六个月啊。 一岁已经有西班牙文啊、法文嘅 play group 啦，而家 跟住读小学，跟住又升中学，你估真系而家考状元咩，大佬？ 仲惨过考状元、啊。 我成日问一样嘢， 曾几何时大家记得嗰啲咩小学状元、中学状元，今时今日去咗边度咧？ 好似有个叫李宇大，我最记得嘅。 因为成日话俾人 做紧委任区议员， 小学佢成日都话俾人听佢系小学会考， 唔系小学，中学会考状元。 佢小学会考都系第一噶，佢话俾人听系小学会考。 最叻就做到区议员咯， 最叻咪做到区议员咯，仲有委任嗰只咯。佢好似做过一届立法会嘅，佢做过立法会 年代好似系， 佢做过立法会议员嘅。 八十年代应该系， 即系唔系讲乜嘢，即系唔好要求太高嘅对啲小朋友。你咁细个， 唔系但系好难嘅大班。你见到隔篱嗰个， 呢就系 由 playgroup 又咩儿童戏剧班，跟住就音乐班，夜晚黑就游埋水。咁你点搞先？ 你知唔知其实咁细个小朋友几个月大咧？ 好快唔记得 你请佢去嗰啲 playgroup 咧，同啲小朋友玩咧，其实就喺度交换病菌。 但大班你唔好以为 好容易感染， 你唔好以为你有钱有得读啊！而家最受欢迎嗰啲 free group 啊，都个肚都未出世已经排队啊！你知唔知啊？ 你知唔知过万蚊个月？你讲紧啲有钱佬啲衰嘢啦！我哋而家讲呢啲啊，冇同大家都冇乜联系啦。过万蚊个月，仲要翳嘅， 翳系啊！ 好似话仲有个女人咧，好巴闭嘅，上门嘅， 上门教 点样咧？你有钱人一定要、你间屋有翻咁上一大啊个厅啦，你阿妈嘛，你想搵我嘛？你去揾几个家长 一齐 就喺你屋企度 一个班， 早上一个班我就嚟啦。 嗯， 好和味噶，唔知有冇纳税噶？ 应该走数啦。 一个月咧，呢啲分分钟系星球人嚟噶，呢啲唔系开玩笑啊！啊，好过做医生噶， 外籍人士先揾到啲钱嘅，我 唔系呢个唔系外籍噶， 我本地 啊，呢个本地人嚟，一个好巴闭嘅呢个啊。咁另外咧， 叫佢去大钱台访问下佢。 呢啲唔会见光噶，见光就死噶啦。咁啊，税局真系追住佢咪大镬。嗱，所以问题就系话咧，其实真系咪咁需要咧，俾咁多压力啲小朋友啦？ 冇办法，成个社会嘅气氛都系咁。 嗱，你而家中学又系今日派位啊嘛，中学。 嗯 啊，咁如果派唔到自己心仪嘅学校咧，啲家长又好劳气噶啦。 唔系大班你 又好失望噶。 香港嘅社会咧，同外国唔同，大家都话：，哎，睇下外国快乐学习，啲学生北欧几开心咁样。人哋嘅社会唔系好似香港咁嘅经济形态嘅，你香港系咩呢？系做提供服务业，优质嘅服务业，一定系要做专业人士，财经金融呢啲呢，你就可以搵到好多好多钱。但你睇欧洲社会呢，人哋嗰个贫富差距唔系咁大，就算你扫街， 欧洲啊，讲加拿大、啊， 扫街嗰个同律师呢，其实佢个人工收入嗰个唔系差别咁多。 而家啲人就成日怨啦，嗱又话我做医生，嗱又试过一次阿曾权上电台啦， 系买唔到楼，系 一个医生一个律师啦，个楼要半山、啊， 半山添，仲要系。 嗱我话咧，外国咧个银行家啊，喺加拿大咁唔好讲欧洲，一个银行家，所谓银行家，银行分行嘅经理，佢同嗰个倒垃圾都住喺埋隔篱嘅， 系啊， 两个好老友噶。佢又唔会因为你条友去倒垃圾。第一，你谂下，如果香港啲银行经理话俾人听住我隔篱嗰个咧，就系倒垃圾嗰个阿姐嚟嘅。 大班香港连居屋嘅居民都唔想隔篱起公屋啊！唔好话银行大班啊，真系。 唔系啊，我都有噶，好似我同阿清讲，阿清啊，大家知啦，阿大龙凤 十八才子， 大茶楼，大茶楼其中一个台柱，主要台柱添。喂。佢成日话佢又买楼，你知唔知我就最中意教人买楼噶啦。我话其实实实际际啦，嗱，我话俾你听啦，有啲居屋好鬼正噶，赤柱啊， 哦，马坑村啊， 啊，我叫佢 好鬼大噶， 任你噏， 低密度， 而家都系一万蚊， 住唔紧要，瞓窗台都唔紧要，最紧要升值升得快啊嘛，呢、這个就是， 我其实好过你买私楼啊， 嗯， 咁啊，当然我唔系话请啦，即系。啲人咧听到话， 啲人听到居屋， 居屋两个字就望住 中产， 望住我以为我整蛊 中产就一听到居屋嗰两个字就咩？ 咁所谓啫， 唔系佢买个升值能力啊嘛，佢唔系买嚟住啊嘛。 唉，咁你始终你要住嘅一层楼，你升值系点啊？ 唔系噶，住唔紧要，瞓窗台都唔紧要，最紧要升值升得快啊嘛。呢、這个就系香港中产嘅心态。唔系，所以讲翻就系话咧，你喺香港咁样嘅一个社会嘅矛盾同埋嗰种经济形态下边咧。啲父母咁样催谷啲细路咧，去做专业人士系有原因嘅。但系你话其他，譬如加拿大啊、欧洲啊，点解人哋唔会催谷得咁紧要？真系可以做到多元智能啊！你中意踢波就踢波，你中意玩音乐就玩音乐，中意创业就创业，因为佢有其他机会嘛。 因为收入差距咧少啊！嗱，你知唔知点解咧？好多人唔明嘅一样嘢，因为我喺加拿大生活咁多年，我明啊。就系要搵几多钱都冇用，因为嗰个税制咧系递进制啊。 唔系，譬如我系做倒垃圾嘅，六万蚊一年，我哋嘅 take home pay 咧，啊，除咗税，可能交20%税到啦。如果你有成家人就， 即扣埋税，两个人攞翻屋企钱差唔多。 咁你六万蚊一年啊，咁我攞七成翻屋企，六七系42。 嗯， 咁我咪有42,000 take home pay 咯，我哋叫做攞翻屋企啦，即系落到袋噶啦。个银行经理可能搵100,000， 五成啊， 但系佢起码扣40%，佢攞翻屋企系得6,000。 大家一样可以用嘅钱差唔多， 差唔多咯。那个 spending power， 即系嗰个 可以用嘅钱， 可以用嘅钱咧，系拉匀咗嘛。嗱，咁所以呢样嘢咪平等咯。啊，咁所以问题就话，香港就唔系噶啦。你睇到今日英基，大家放榜，人哋考 IB。哇，犀利啊！满分啊， 最叻个状元咯。 你知满分系全世界所有喺 IB 嘅人咧，系得1-2% 嘅啫。 嗯， 即系而家嗰几个状元咧，系全世界 全球咁计啊嘛 ，IB 课程 噶，系全世界最巴闭嘅。咁啲记者就访问佢哋咧，佢哋冇人话要读，即系而家访问咗嗰啲啦，冇、人话要读做 iBanker 噶。冇人话要去读商科， 财经金融商科全部都唔系。 一个同我就系听心机啦，一个就系我做律师，做人权律师添，仲要 呢个有型 啊！唔系做财，唔系做地产律师啊，唔系为人有钱人服务啊，佢系要为公义、人权啊！ 叻仔呢个， 一个就系我做医生，我要救人。 叻仔系啊！ 嗱，你话嗰个理想系唔同嘅，唔系，所以我今日讲呢样嘢咧，鼓励一下啲家长同埋啲学生，如果派唔到自己心仪嘅所谓名校咧。去唔去都罢啦。 其实我觉得嗰条路系好长。有一句咧，有一句说话，大班系害死呢啲家长嘅，叫做咩？赢在起跑线。其实唔系嘅，就算你喺起跑线里边你起步快个人都好啦。其实中间你跑成点，最后尾冲线嗰阵时候，你冲得好唔好咧？其实系好紧要嘅。你起跑线嗰度咧，俾人走先一步，走先两步咧，唔代表你最终你会跑出噶嘛。 咁问题就话你睇下知呢个社会啦，你睇到有啲人咧，嗱你譬如好似阿边个咁，你老友啊， 边个 阿谭志源啊，我嗰日先知原来佢喺新界嗰间咩学校毕业噶， 宝良谷啊， 唔系新界嘅，叫王少咩佛教学校啊， 系啊， 系啊，中学 唔系你老友啊，林焕光好似系威灵顿中学毕业， 新法好似系 威灵顿啊， 唔 知 威灵顿新法啊，咁你咪睇到呢啲人咧，唔系嗰个问我老友，哎、差啲食咗你啲，差啲咁多咧，你唔觉意唔觉意执呢个落口度，大佬啊，我同佢冇乜两句嘅 ，OK， 唉、哎，我同 威记出名踢波噶嘛，嗰阵时 有两间，嗱嗰阵时咧最威咧学店咧就新法， 瑞华都威啊， 新法，跟住咧就整间威灵顿出嚟，威灵顿啊同新法斗嘅。咁跟住仲有啲瑞华嗰啲咁嘅，好多 都好多间 嘅 瑞华嗰阵时都 好多学店嘅。 个校长好似 QC 咁噶嘛，不过佢 OC 啊嘛， 要扮嘅， 有扮。 最巴闭就系水手装咯， 水手装 系新法咯，系我都记得噶啦。咁而家新法好多人都好叻噶，好似我记得阿哥都烧都系新法噶， 系咩？ 萧景柱啊， 哦，佢音乐好叻噶， 好似阿边个啊，马士亨都好似系噶。 马时亨系我记得好似、 即系你唔好即系英雄莫问出处，唔系话一定要读名校啲人。 大班你都系九龙工业中学。 喂，我仲渣，我哋啲九公。 我间仲惨啊！你知唔知啊？ 我哋叫九公。 李求恩纪念中学以前，七十年代嘅中文中学。 喂，我唔单止系九公啊，我系福华街实用中学。 又冇， 所以咪转咗九公执咗啦。我哋即刻两届执咗，大佬即系等而家啲 Ivy 咯。咁有乜问题啫？咁所以咧，我就鼓励啲家长咧。今日就算你个仔女真系拣唔到心仪嘅啊，所谓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咧，唔好灰心。 唔系，同埋最紧要咩咧？系做一个开心嘅人。我成日都 最紧要细佬个开心。 细路仔嘅性格开朗，佢系一个咧系有自信心，同埋咧系有学习能力嘅人，唔系净系念书，系有学习能力。 今日可以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一下啦，就系可以打1872111，我哋唔一定要讲梁振英，不一定讲，唔系你一定要讲啊，一定讲， 讲 未讲完，大家可以亦都打话嚟 讲埋， 讨论下喂呢、這个教育嘅制度， 同埋香港社会嗰种竞争。 而家仲有一样嘢，嗰啲咩国民教育、公民教育就教坏细路哥嘅， 咪嘥钱嘅我哋。 咪而家好嘅，好心就做，坏心肠做咗好事。 大家 点解啲学生而家带呢家啲老师带学生去七一游行咧？ 六四晚会 点解啲教师带去六四晚会？就系、是、因为你开咗嗰、那个 坏先嚟 啊！你话要教国民教育嘛？你要教公民教育好噶，所以我支持噶。但系咧学校咧，如果嗰啲教科书教你嗰啲嘢，你可以唔学；老师带你去嗰啲 field trip 咧，你一定要参加。 唔系最唔好嘅系乜嘢咧？入咗学校都唔紧要，我觉得就你开咗个门咧，俾学生喺堂上边咧讨论一啲咧现代中国啊，或者香港社会。政治啊或者经济啊嘅问题都冇所谓。 唔系㗎，而家有啲 如果将来如果真係要考试就麻烦，我话俾你。 但考试最弊佢唔系考嗰样嘢嘛，你答如果你答返 呢。係啦，即系佢要你个标准答案系乜嘢呢，嗱呢、這个就真系会造成一个洗脑嘅效用喎。 咁所以呢今日睇咗。 唔考试就冇所谓，我觉得。 睇咗不过听完广告先讲啦，睇咗陶杰啊个专栏今日讲得几过瘾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身边呢位设计师咧相当年轻，咁咧就系阿 Leon 啦。 咁啱嗰阵时咧就真系有位朋友介绍我就去 TVC 嗰度，去到同佢哋嘅同事去到倾下啦，咁样即系睇下呢个有冇 potential 先咁样。佢哋都即系好帮手啦，嗰位同事都好即系觉得诶 OK， 得意喎呢样嘢，香港好似比较少见。 嗯，如果有啲即系想创业啊，或者有自己咧创作出嚟嘅产品咧，都可以试下好似阿 Leon 咁咧呢个起步点，咁啊有一个好嘅辅助咧，同埋后援咧，咁啊自己都行得顺啲咧，起码。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巨细关怀，让爱无为，止于至善。 你有冇照顾个 BB 呢？嗱，等我分享下个钟嘅心得。在照顾 BB 的时候呢，需要细心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因为眨下眼仔、撑下脚仔、喐下手仔都可能是他给你的一大提示。除此之外， BB 的日常用品都要经常彻底消毒。因为 BB 的抵抗力特别脆弱，任何的细菌都可能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威胁。所以一定要做到防患于未然。马会就用照顾 BB 的这一份无微不至呵护每一位香港人，所以马会一向积极支持本港医疗发展， 行善的信念，支持合一，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三年捐出5亿元，在对抗和预防传染病方面下了功夫。不如等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医生同我们谈谈。 2003年的沙士疫情为香港带来了重大的考验和挑战，政府联同马会成立了卫生防护中心，从未来防疫着手，装备香港，为香港市民的健康带来更大的保障。 行善的信念，支持合一，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的肠道问题， 淀粉质多的食物我们就尽量少吃，肥腻啊那些容易肚饿的。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水上运动乐趣无穷，要玩得开心又放心，安全准备不少得。事前做好准备，清楚天气和海面情况，做足热身，食咗药或者饮过酒就唔好落水啦。船只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单独潜水啊。咁就自然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开心水上乐，准备充足至正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寒。刘世良， 早晨早晨， 8:23有人问咧，今日坐在我身边嗰个系乜水？我乜水咧就叫做刘世良。 好多人写错我名字 啊！啱啱咧写咗边个世？ 世界个世。 咁梗系咧就唔会用世小嘅世啊嘛。 要解释下其实。 咪解释下就因为你老豆 跟族 谱改名嘅啫。 跟族谱嘅嗰个世字系 系嘛？ 系啊系啊，有人几有趣啊！你知唔知啊？有人喺网上边讲咧，就话梁振英咧。除了光棍娘之后呢，同埋大话精之后呢，要开多个花名。Vincent 就话呢应该叫佢做走数英。 唉，唔使讲啊，光棍佬啦，一个花名先叫得行噶，叫得多咧叫唔行噶，大佬 叫错都唔 系 啊 嘛，个个改个花名咧就叫唔行噶，所以老懵懂就叫老懵懂系咁简单嘅啊，咁所以咧啊，光棍佬就光棍佬噶啦。啊，光棍佬遇着冇皮柴，嗰个冇皮柴咧就系呢、這个谂住、吹水火就咁简单嘅。嗱、啊，嗰班教育嗰方面咧，嗱、啊，我正话提过啊，呢、這个洗脑啊，嗱，而家有公民教育、国民教育呢啲咁嘅捞教嘢，好在我啲细佬哥咧就已经读完中学啦，所以我唔需要理啊。 唔系，但系头先提到阿陶杰今日， 唔系我讲咗呢样嘢，公民教育先咧，嗱，点解会引出陶杰篇嘢咧？就话嗱，而家国民教育、公民教育，如果喺学校学嗰啲嘢咧。就政治正確嘅、 嗯， 所謂政治正確咧，對於六四啊，對於呢啲嘢 引惡揚善啦、 啊， 總之就要 提嘅， 係啊， 即係近代史好多嘢都唔提嘅，引惡揚善嘅。但係老師又好心、啊，嗱老師就好人嚟嘅，嗱佢作育英才文人子弟啊嘛，佢真係帶啲小朋友啊走去六四啊，燭光晚會啊，就喺七一遊行啊， 六四紀念館 去體驗啊，好啦。咁跟住咧，又灌输一啲民主嘅意识俾佢哋啊，人权啊。但系如果考试攞翻啲嘢出嚟咧，嗱大镬在乜嘢咧？ 肥佬噶、哦， 会肥佬噶，真系好惨噶啦。所以个问题就是你，我哋点样做家长平衡翻呢样嘢咧？一喺课堂嗰啲嘢咧，就我哋考试嘅 field trip 嗰啲嘢咧，就教你做好人嘅，讲良知嘅。嗱咁你点样平衡咧？ 精神分裂噶、哦、会。 好似所以陶杰今日写嗰篇嘢就好过瘾。我当年咧寒战嗰阵时咧、 哦， 我哋伟大祖国咧 俘虏咗啲美军， 俘虏咗100个美军 啊！ 咁啊，对美军好好噶。嗱，我哋中国人系好好嘅，好文明嘅，我哋强。 佢善待啲战俘啊， 唔会好似越南 嗰 啲住希尔顿酒店啊。嗱，越南希尔顿酒店好多人唔明咩叫越南希尔顿咧，就当年啲美军俾啲越共俘虏咗之后咧，就困咗一个笼入边嘅， 施以酷刑。 跟住困咗一个笼入边嘅，佢哋咧美国佬咧就比较幽默感咧，就叫做、嗯、啊越南西贡希尔顿。嗱、嗯，咁佢哋点咧善待呢班美军嘅？啊，即系。总之冇虐待啦啊！咁啲美军咧就写信翻屋企，个个都有写信，咁系人都知道你写信翻屋企，翻屋企就一定会有审查噶啦，就永远都冇回音嘅。写完一封又一封，写完一封又一封， 但收尾有一个有回音、啊。 收尾一个有回音，点解啊？细伦，你讲啊？呢个醒啊，呢个 呢个醒啊！佢就将咧，其实每一日咧，共产党都有啲政治指导员咧嚟同佢哋讲话咧，就。话俾唔系洗脑啊嗱，系教导佢哋咧呢个美国资本主义丑恶嘅地方喺边度，剥削人民啊，冇人权啊，劳动之后就冇成果等等咧。咁咧其实美国嗰班战俘咧个个都唔信嘅，但系其中呢个有回信嘅战俘咧，就喺佢封信里边咧，就将呢个指导员所讲嘅说话咧写咗两句落去。咁咧经过呢、這个。战俘管理嗰啲人审查完之后咧，就俾佢啲封信寄翻去美国，而佢嘅家人收到之后咧，就即刻回翻信俾佢，又去到佢手上。 嗱，咁你美国佬啊好叻咁啲僆仔嗱，咁你美国兵咧，哇，点解嗰条友有回信咁？大家梗系有计有沟通噶、嗯，就个个都写啦。 系啦，就 美国系侵略， 唉，美帝点衰点衰， 美帝点样系侵略、這個？ 资本主义几丑恶，几丑恶。 系啊，咁啊，哇，越写一长咧。就回信越快咁样呢全面物化呢 就达到洗脑效果。 就洗脑咗美国啲人啊。 是 就佢哋开始喺度啊即係啲由啲社区啊个仔俾人搵咗啊我收到我仔封信喎佢讲啲嘢可能啱㗎喎。我哋美国佬点解去打韩战呢做咩送我啲仔女去嗰度呢不公义呢咁达到洗脑嘅目的啦。但呢个古仔我哋而家要讲呢唔系话洗脑嘅问题而系就是正正嗰个就系我哋今日考呢个通识同埋呢个 将来推行嘅 同埋 国 民教育。嗱、 嗯， 如果你要教坏啲僆仔咧，即系我当我要教坏啲僆仔，好简单。 考试嗰度出手出。 你考试嗰时候一定要答咩咧？六四未平反。 唔系，净系答中国模式好坏。咁、你已经自己识。 啊，跟住你会有个真正嘅了解，不受误导咧。 嗱，我觉得香港人两样都要。如果正常嘅一个香港人咧，佢又要个细 想唔想你个小朋友？第一嗱，我喺度抛出嚟啦，你想你个小朋友考国民教育同埋呢个公民教育考一百分， 暂时唔使考住嘅，考 即系 可以 考 先 考一百分。 嗯， 抑或你想佢真系对个社会有个真正嘅了解，不受误导咧？ 嗱，我觉得香港人两样都要。如果正常嘅一个香港人咧，佢又要个细路一百分。但系同时咧，亦都要佢做一个有良知嘅人。 我惊而家啲家长点解咧？而家啲家长都系 都是八十后我哋经历啲嘢。当年我又讲下啲古仔俾大家听。 你有写过咩？ 唔系，当年啲人点咧？去攞奶粉啊！因为当年我哋冇奶粉饮。 去教会攞噶嘛？ 嗱，当年点解咧？我哋大咧，真系唔怕认啊！我哋系食呢个英妈牌年奶同埋呢个寿四公年奶大嘅大佬， 聪明啲 嘅攞埋啊粉啦，点咧就要去天主教堂去基督教堂攞奶粉嘅， 去教会 嗰度。咁样我屋企就拜神，奶粉就教堂照攞。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近八成参加统一派位的小六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今年近57000名学生参加升中派位，较去年增加400多人。62%的学生在自行修生的阶段获派第一志愿的学校。统一派位阶段就有56%的学生获派第一志愿。79%的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较去年多4%。应届小六的学生今日需要翻翻就读的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而星期四和星期五就要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否则会被视为放弃学位。外长杨洁篪深夜抵达柬埔寨，杨洁篪都会同柬埔寨首相出席一连三日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就东亚地区合作、地区和全球的事务交换意见。预料南海问题会是今次会议的焦点。杨洁篪亦都会同柬埔寨首相洪森同埋外相贺南雄会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国会延长对中产阶层的减税政策一年。奥巴马话，美国好多家庭仍然要面对失业，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快创造就业机会，增加中产阶层的经济安全感，因为他们的生活和消费对美国经济复苏都很重要。奥巴马又呼吁国会对个人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中产阶层延长对他们的减税政策一年。有关的政策在前总统乔治布殊时期实施，到今年年底会到期。美国民主和共和党有很大的分歧，共和党就倾向全盘延续，民主党就建议有钱人不可以再享有这种的税务优惠。美股是全线低收，中国上个月通胀率回落到近两年半低位，加上意大利和西班牙债息持续高企，都不利投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36点，跌3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1点，跌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2点，收在1352点，而欧洲三个主要市场亦都是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㗎。望返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啦，排返到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返洪水只係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㗎，暂时顶得顺嗰隻㗎，畅顺嘅。另外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车龙啊开始嚟啦，现时去到呢个上环消防局㗎。喺啦，繁忙时间加上今日中一派位公布，哎呀，相信晏啲周围都会抢下的士啊，去呢度叩门，嗰度拍门咁啦。嗱，其实读书系紧要噶，但系唔一定名校至得噶嘛。嗱，最紧要睇自己啦吓。入到名校啊，分分钟跟唔上啊，反为害到个小朋友添啊。嗱，通我读过哈佛噶吓，嘿，系哈尔滨佛教小学啊。好啦，烂机讲完啦，睇翻龙尾巴啦。咁九龙区方面啊，咪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啦。上桥位就开始车多铺满啦。 站啦。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呢，呢分钟亦都去到呢个佛光街㗎。咁东隧过香港方向收费广场亦都车多。另外呢个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呢，唔经唔过排返到电话机楼啦。好，走去新界区睇睇两条隧道啦。西隧出返九龙排返到顺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去到小沥源㗎。睇埋大埔公路向大围，哇唔经唔过排返到沙田马场啦。塞緊车尽量忍让啦。好，最后请紧记得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夏日合家乐满分。优质生活博览由7月20到22号一连三日在亚洲博览馆举行，一家大小同老友，留意7月11同12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详细介绍优质生活博览，大家真风松之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水马与铁马。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出席回归15周年纪念活动，面对大批民间团体示威，警方在会展布下水马阵，分隔示威区。相比起回归5周年和10周年的领导人访港，今次所用的水马阵是最长的。以前警方只是会有铁马用来控制人群，但是铁马比较笨重，而且经常会被暴徒抢走，成为攻击警方的武器。水马的用途和铁马一样，可以用来分隔人流和车流。水马用厚橡胶制造，没注水的时候只是重20公斤，装满水之后就变成为280公斤，怕被人抢走嘛。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今天的《苹果日报》评论就是批评上个星期是出版了的这个国民教育的国情手册的。那《苹果日报》评论说，这份不顾事实满纸谎言水准低劣的所谓教材是令人心恶痛绝，因为它不但毫无用处，而且会教坏学生，荼毒年轻人的心灵。这本所谓国情手册根本完全是不尊重事实，甚至以谎言取代事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中美政制的描述。根据手册，中国实行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是由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三部分结合而成的三维一体体制。手册更加讲，中国拥有一个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这个就真的令人哑然失笑了。看回中共建政60多年，党内斗争的严重之血腥之惨烈贯绝中国历史，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的高层党争仍然是没有停止过的。就是到近几个月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只要大家稍稍翻一翻资料，就可以轻易看到中共这个执政集团绝对是不团结、不进步，并随时因为领袖的私人权力欲而大斗特斗、血流成河。国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国情手册简直就是擘大眼讲大话。至于他们批评美国政制是政党恶斗就人民当灾，这个只是暴露了作者的狂妄无知、贻笑大方。美国的两党相争政治体制不是中共式的内斗，亦都不是封建社会的党争，而是多元社会内不同理念、不同利益群体的较劲与比拼。但是不管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都是要遵守宪法的规限，哪个都不会动刀动枪，不会在上台之后来一次大清算、大整肃。同中共动接人头落地、社会动荡不安的权斗相比，哪一个制度令人民当灾不是清楚不过吗？《 偏偏呢本国情手册咧，就显然系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攞咁样嘅嘢教学生，实在系有害无益嘅。归根到底，仲系国民教育呢个政治任务所惹嘅。正因为有咁样嘅任务，亲中团体同埋曲意逢迎嘅人，先至有机可乘，肆意改写历史，捏造事实，以讨好北大人。为免再出现国情手册呢类有毒嘅教材，应该要取消国民教育科啦。 八点三十九分，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咧，呢几个僆仔几醒嘅啫。 好嘢咧，就 嗱，上个礼拜连续五日咧，就走去追击呢个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就主要系咩咧？就抗议洗脑式嘅国民教育。吴克俭咧答应咗咧，本来今个礼拜咧就见呢班僆仔嘅，但班学生咧就唔满意 ，close door meeting 即系闭门会议啦，就唔接受。啊！密室谈判就发起明日示威，对于教育局资助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嗰本叫做《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咧，嗱呢本嘢巴闭啊，政府俾钱出嘅， 嗱 主编嗰个叫咩名咧？ 薛凤璇， 薛凤璇教授，薛凤璇教授啊，巴闭啦，香港大学 港大地理 地理系嘅教讲座教授添，好似系，总之系全教授啦吓。Full professor 啦，佢当年有一样嘢好叻嘅，中英联络、中英争拗当年咧，喺玫瑰园呢、這个卫奕迅， 佢系机资 喺机场嗰阵时咧， 机场咨询委员会， 佢作为一个教授，佢就讲咗一样嘢，佢反对起机场。 嗯， 嗱，当年好好笑嘅，因为点解咧？啊，卫奕迅喺六四啊之后咧，就整咗个玫瑰园计划出嚟， 振兴香港经济， 振兴香港经济。你谂下，今日如果冇咗个 赤立 角机场，你 谂 下香港今时今日咩日子啊？我话俾你听，啊，仲有咁多豪宅喺新蒲江出现。 佢哋呢班人就当时咧， 当时点咧？ 对， 就话英国佬咧要攞走晒啲钱， 抵尽晒一毫一分一毫。 吓、啊，就当时呢位薛教授讲一句乜嘢咧？ 系乜嘢？唔记得啦，真系。 佢赤立角机场会落沉嘅。 哦，系啊，系啊， 佢用地理系教授， 风切电同埋会影响啲飞机升降定唔知咩？ 今时今日好似冇见到佢落沉， 佢自己沉， 佢咪沉沦到写呢啲书咯？ 唔系，但系 好似收咗100万嘅。 我话俾你听啊，我怀疑佢判出去俾人写嘅都系，我唔知系咪。但系你 收咗100万噶， 嗰个参考书目咧，咩红旗啊，乜嘢大佬？我话俾你听，你攞上去俾内地是但一个学者睇嘅，佢哋都觉得嗰啲嘢已经系过晒时嘅嘢。 喂，中国模式而家冇人讲嘅， 冇人讨论嘅。 等于日本模式都冇人讲， 等于亚洲四小龙仲冇人讲。 其实所有模式都冇人讲啊，咩金砖五国而家都冇人讲啦。 咪嗰阵时咪巴西模式、印度模式，咪 总之模式呢样嘢勾噶啦，因为呢个世界 重庆模式啊，仲有 冇一种模式， 冇一个发展 模 式 可以 咧。 令到全个世界唔同嘅经济体系、唔同嘅民族、唔同嘅习性，佢跟住做噶嘛？日本仔做嘅嘢，美国佬点做？ 八十年代讲过 嘅。日本仔见到个科文要鞠躬嘅，美国佬 你记唔记得日本啊？八十年代咪大家都推崇嘅日本模式。 你知唔知日本仔啊？见到科文要鞠躬噶嘛？美国佬啲科呢你知唔知啲呢马仔见到科文点啊？俾个中指佢睇下。咁你点可以将美国模式，唔系将日本模式摆喺美国？ 同埋我都唔好话你左啊，直成欧啊，话俾你听。 嗱，咁啊，上个礼拜咧，呢个吴克俭咧就喺呢个电台嗰度咧就讲咗句人话啦，就话批评呢个手册嘅内容啦，偏颇啦。啊，咁啊，跟住咧就话如果系老师一定唔用啦。今日转咗态啦，被逼转态啦，就话都系得一版系咁啫。喂，大佬啊，你话呢个人系咪？喂，嗰版其实唔系咁重要啊， 唔系 版版都唔 反而佢唔系话咩政党美国政党内斗不绝啊等等呢版咧，我觉得咧唔系净系呢版嘅问题，而系成本书个主题都有问题，就系话俾你听中国模式咧系西方发展以外嘅一个优良嘅选择。嗱呢样咁嘅后果系乜嘢咧？我成日都话国民教育咧系应该推行，问题就唔应该用呢种方式推行。如果你好细个已经灌输一种中国优越感，去贬低呢个西方文化，造成一个仇恨意识，话俾人听西方文化系点咁衰点咁衰嘅话咧，呢、這个细路大咗咧，佢嘅判断系会好有问题。好简单，你去边度升学啊？而家你谂下，如果真系中国模式咁优越嘅话， 梁振英个仔喺边度读书啊？ 阿博瓜瓜喺边度读啊？ 林郑月娥 唔系博瓜瓜 喺边度读书啊？ 喂，林郑月娥当年啊， 搬埋过去陪佢读书添啊！ 哎呀，老懵懂啊！ 派佢伦敦， 其实系执任权瓜，写个篇嘢所以嬲。 有冇搞错？ 喂，佢就嬲到我而家为咗呢单嘢， 为咗臭仔去调去伦敦。 我咪就系写个篇嘢所以嬲。 有冇搞错？ 喂，佢就嬲到我而家为咗呢单嘢。 系咩？ 你都唔知嗱， 所以就拆你屋。 讲翻吴克俭啊，吴克俭点咧？上个礼拜就话批评呢个搜查内容偏颇啦，仲话咧如果。教师咧就唔会采用有关嘅章节，嗱咁啊，所有人拍烂手掌啦，话终于见到有个清流啦吓，点知琴日咧反口啦，手册里边咧净系得一页内容有问题，唔能够单就一页嘅内容咧啊以偏概全否定全书嘅。教育局琴日向呢个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咧就住偏颇嘅文章内容咧话提供咗啲意见，而创立呢个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嘅教育工作者联会就发表声明啦。就形容外界嘅批评系对中国国情嘅正面表述，稍加言及则必聚之为洗脑，就自问啊民心无愧。咁立法会议员张文光就批评话咧，中联版宣传文体部部长郭铁尊咧已经讲到明啦，国民教育科就系洗脑教育。咁所以咧，张文光就话咧呢本教学手册咧就系洗脑嘅铁证。 但你面对嗰啲香港咁醒目嘅家长呢要洗。 唔系而家要教嘅家长点样醒目。 洗真系唔容易洗。我都话你想下林郑、梁振英、罗范有边个叶刘有边个高官唔系送啲仔女去外国、 啊、 中学已经送去啦。 我哋有好多。我哋广告返嚟呢教啲家长点样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阿辉哥啊同我打俾嗰个小朋友啊嗰、那个小朋友上个礼拜打嚟。 王小朋友啊。 佢系读六年班㗎。我想问下佢想派咩学校，叫佢讲俾大家听点样拣学校好唔好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巨细关怀，让爱无为，止于至善。 你有冇照顾个 B B 呢？嗱，等我分享下个中嘅心得。喺照顾 B B 嘅时候咧，需要细心留意佢哋嘅一举一动，因为眨下眼仔、撑下脚仔、喐下手仔，都可能系佢俾你嘅一大提示。除此之外 ,BB 的日常用品都要经常彻底消毒，因为 BB 的抵抗力特别脆弱，任何的细菌都可能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威胁，所以一定要做到防患于未然。马会就用照顾 BB 的这一份无微不至呵护每一位香港人，所以马会一向积极支持本港医疗发展，推动保健服务和改善医疗设施，还在2003年捐出5亿元，在对抗和预防传染病方面下了功夫。不如等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医生和我们谈谈。 2003年的 SARS 疫情为香港带来了重大的考验和挑战，政府联同马会成立了卫生防护中心，从未来防疫着手，装备香港，为香港市民的健康带来更大的保障。 行善的信念，支持合一，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政府正就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的检讨进行第二阶段咨询，范围主要包括审裁机制改革方案以及罚则和执法安排，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咨询期至今年7月15号，详情请浏览 www.coiao.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涵、刘世良。 早晨，早晨，讲翻啲啊，我哋啲白头宫女话当年教啲父母点样做醒目人啊！如果你望子成龙啊，讲明啊，嗱，我以下讲嘅嘢咧，就是一啲好功利主义嘅嘢啦，并不代表本人意见啊，并不代表本人意见啊， 完全系攻略， 系嘅攻略嚟噶，即系我就系当咗系专业人士啊，即系你有个客走埋嚟。 我你系咪反啦？ 我想我你唔好同我讲我仔嗰啲咩价值观乜都唔好讲，我净系想去望子成龙，想去威嘅啫。啊，想去可以出人头地嘅啫。啊，就唔好啊，唔好成日咧啊，俾人点嘅啫，系咁多嘢。咁我就会教你咩嗱？我系当年咧就好简单嘅，我哋食炼奶大嘅，因为根本冇钱买奶粉。咁、唯一可以饮奶粉嗰啲人咧，嗱，一系饮能奶两样嘢噶。以前香港好开放嘅真系， 周街喂奶嘅， 随街拿起件衫就喂奶嘅，即系我哋 冇人见 嘅，我哋见惯嘅，即系唔会大惊小怪嘅，随街行咪喂奶咪喂奶咯。 农村社会， 你冇睇啫，成街都系嘅。我住喺旺角就吓，僆仔放学冇人理嘅，冇人好似而家人咁猥琐啊，搵个电话影人裙底啊，啊又咩事业线？你使乜睇事业线啫？你睇晒大佬啊！咁简单嗱，当年咧，我哋咧就系饮炼奶，两只炼奶，一只叫英妈， 寿星公咗， 一只寿星公，两只嘅啫。啊，英妈咧就好似高级啲嘅样，好似因为有只鹰啊嘛，美代表美国啊嘛，寿星公就好似睇落又好似 大陆嘢， 土制啲， 好似系本港做嘅， 本港做，全部本港做嘅， 英妈都系本港做。 咁如果要谂奶粉点咧，你冇钱就冇嘢噶，咁教堂有一派啊嘛。咁有啲人屋企系拜神嘅，满天神佛嘅，但系一样去教堂。去教堂两个原因，嗱一就系攞奶粉， 学英文啊，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要入名校。 哦，成神父写推荐信， 系唔系你可以入到天主教学校嘛？你可以入到基督教学校嘛？教会学校当年就好巴闭噶嘛？你嗰啲咩 lock 啊，嗰啲咁冚烂都教会学校嚟噶， 华人 啊，啊都系当年啲学教会学校冚烂都好学校嚟嘅啊。咁咧，嗱你屋企就拜神，教堂就照去。嗱，跟住仲有一样嘢咧。就好过瘾嘅，当年咧就冇幼稚园，我未读过幼稚园噶。 有天台幼稚园， 我即系我未读过幼稚园，我连读幼稚园都未读过噶，我一读就读一年班噶。 哦， 咁所以有咩办法唔临班咧？ 天才儿童 唔系临班，你真系我当咗一年班幼稚园，要读几年一年班？ 即系你幼稚园嘅水平嘅啫，你读一年班嗰阵时系。 唔系，我咁未读个书 都唔识， 咪字都未学噶。就系、是、 但 系嗰 时冇咁严格噶，你知唔知？ 咁就去读一年班噶啦。 一年班嘅水平参差都好紧要噶，嗰阵时系。 咁嗰阵时仲有咩咧？嗱，就讲超龄嘅。 嗯。 嗱，嗰阵时我哋考小学会考嘅，嗱，好多人就未考过，你考升中噶啦。 我最后一年升中试外。 你系升中，我系小学会考啊。 一样嘅嘢嚟。 唔系啊， 唔同嘅。 小学会考变到升中啊。小学会考考四科嘅咋、 嗯？ 啊，英文、数、中文同埋。应该系社会啊，叫社会啊，咪四科，你要考三科应该。嗱，咁如果你过超龄咧，点咧？你十二岁咧，就应该读完六年班噶嘛，六岁到一年班啊嘛。 就冇得考啊？ 唔系，我啊六岁到一年班，但系读咗几年啊。 哦， 到我小学毕业嗰时，考唔考自己 已经十六岁， 十四岁 吓，十四岁小学毕业 系啊。咁嗰阵时我哋学校咧，我老师好好噶。我啲老师咧就叫所有人，唔系净系我一个嘅，就话嗱，你哋咧就全部攞张宣誓纸， 宣誓自己十二岁。 嗱，我喺官立学校读噶，就抌咗一张出世纸、 嗯， 就走去宣誓得噶啦。佢就叫食生菜，就话自己十二岁咧，咁你就会派到啲好学，唔系派到好学校啊。 哦，大嘅就派唔到学校， 冇噶。大嘅就我系四科合格嘅小学会，好巴闭嘅四科合格，我派唔到学校噶。嗰时冇优冇良嘅，总之你合格就系合格噶啦。咁、嗯、我啲同学就有嘅，就好多人抌咗张出世纸咧，就走去攞呢、這个啊，即系嗰阵时叫食生菜， 报细啲啦， 就攞宣誓纸。 好多人都系咁嘅，搵嘢做啲人都系咁嘅。 有啲报大嘅，任志刚 我 报大。 我知，因为佢童工啊嘛，如果唔系就 嗱个问题，想佢早啲出身啊。你喺大陆走落嚟咧。你报大啲咪谂住早啲出嚟搵食咧？香港就唔准童工噶嘛。咁我就报细嘅原因就因为要读书啊嘛。咁我就冇去，因为我阿妈话咧，佢唔做呢啲嘢。 哦， 我阿妈话第一唔好设立炮， 攻略嚟嘅呢个系。 第二样嘢咧，因为咧出世纸好紧要，我阿妈话 唔可以抌咗 佢。佢做政府工咧，有出世纸优先嘅， 又俾人点啊？ 咁啊，两个原因系真嘅嗰时，你唔知啊？北方人做唔到警察噶， 梗系啦， 冇捞松做警察噶， 点知系咪共产党派嚟？ 系啊。 只系得山东人嘅咋，所以点解有梁振英嗰啲咪做嗰啲咪做山东差？一个系英国殖民地啊嘛。 金文泰咧嚟香港做总督之前，即系而家金文泰中学嗰个港督咧。以前就喺山东威海卫做总督， 威海卫系英国殖民地， 英国政客教徒嗰啲印度教嗰啲摩罗教， 咁所以好多人唔知道当年就系我哋讲迟啲揾个节目讲讲下呢啲呢叫做咩咩咩呢叫咩 呢啲国民教育， 啲怀旧嘅嘢， 唔系呢啲叫国民教育，真正嘅国民教育。 嗱，咁你咧就嗱，咁你咪嗱，而家你要读国民教育咁啦。而家讲我而家讲紧系投机取巧啊。你就一定要投其所好， 即系用打机嘅 心态去面对政府 面对国民教育咯。 你明知要问你六四，明知问你咩叫民主，你梗系唔可以话支持黄毓民啦、 啊，支持拉布。 你唔可以话支持拉布，你梗系话民建联好嘢啦，工联 会啦。其实香港啲人好识噶喎，嗱、啊，佢哋成日都系咁讲噶嘛，蛇斋饼总食鲍鱼就帮衬民建联咯。 系啊， 票就投民主派嘛。 以前我哋都系噶，劳工子弟学校啦，有劳工子弟学校啦、 啊。 以前咧有嗰啲叫做。工会㗎嘛。 去买嘢 摩托车啊。 摩总。 啊摩总你要买嘢就平㗎嘛。你照去买嘢。 旅行团都平啲。 啊乜嘢都帮衬佢。但叫你订菠萝呢就行埋一边。喂而家社会就咁啦。跟住仲有一样嘢紧要嘅。所有读完大学啲精英。所谓精英㗎、尤其是专业人士。一如果你想做官或者想出人头地入到政府啲个建制里面你就一定要入民建联。嗱，有人版未睇噶，苏锦良 有好多、啊， 李慧琼啊，仲有而家嗰啲咩张国坤、 陈克勤啊， 陈克勤牛奶仔、陈克勤，嗱呢啲全部咧就出人头地。你谂下，如果呢一班人唔系得罪佢哋，嗱，要苏锦良、李克勤、 李 慧琼、 张国 佩凡、张国坤呢班友咧，周浩鼎， 嗯， 如果你入公民党咧， 刘国芬啊，仲有个大热啊，而家， 如果你入公民党咧。做茄喱啡嘅咋？ 我谂摆下街档啊，朝头早霸下位啊，签名运动嗰阵时， 所以咧个分别就咁样咯。嗱，咁所以你识平衡咯，一系你就唔好理啦。啊，我就唔要个仔做呢啲嘢嘅，做一个好人，咁你就梗系绝对要灌输个国民教育。但分分钟因为咁咧，佢嘅通识系唔合格噶。小心啊！ 唔系，其实我觉得好似细路仔就好聪明嘅，佢哋都识得嘅，打机过板咧，升呢咧，就完全系一个技巧嚟。 咁你用呢啲语言去教细路哥？ 系啦，你就好似打机过板咁样咧，学攻略升呢咁就得噶啦。问题你唔代表你中意或者你信嗰样嘢噶嘛？ 嗱，我哋今日咧就 嘅睇法噶嘛。 打电话俾阿林小朋友嘅，阿林小朋友咧就梗系去读六年班喺本地学校读嘅， 放榜啊，好似今日。 今日放榜啊，揾佢唔到，我哋听日揾佢啦。但另外有个小朋友 Ron 咧，好巴闭嗰个咧，佢就读英基嘅，就喺 唔使放榜好似， 佢又唔使放榜，我哋一阵揾佢啦。嗱，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李生，停咗好耐，唔好意思啊，李生啊， 系冇所谓。 阿李生， 李生你好，早晨，早晨。 听到电话先啦。喂，其实咧，阿梁振英个老豆都系山东噶， 咪系咯， 有山东差嚟嘅， 系啊。咁想头先想讲翻听你好多嘢啦，琴日我想讲，不过即系琴日讲后屘唔够时间讲好。咁首先讲教育先啦。其实咧，其实讲真咧，求其所有咧，呢个不嬲都系噶啦，即系埋堆，甚至都讲埋堆嘅啫。不过我都唔兴呢样嘢，我唔中意样嘢嘅。啊，即系其实咧就你话为咗攞奶粉，而且我老豆当年都话啦，佢如果唔系走去鸭白汤俾耶稣，佢都唔会识 A B C D E set 啦，系咪先？啊，即系其实啲教育嚟嘅啫。咁头先我想听你两位讲咧，关于话教育，其实咧，嗱，我就基本上我就系、是。我都做过阿细良个学生嘅，佢做过 tutor 嘅。 哦，系咩？几多年？ 系啊，唔好讲边年啦。 你惊佢认得你啊？你死啊你！ 你嗰阵时咧，同你入咗呢个政府咧，系两个样嚟嘅。OK， 即系而家样衰啲。咁而家出翻嚟好唔好翻啲啊？ 听佢讲嘅嘢好翻啲啦。 好翻啲啊！又洗咗底啦，开始。 啊、你师傅你同你师傅帮阿曾荫权啊，写嘢，你大家知啦，系咪啊？咁簡單樣嘢， 咁可以寫啲好嘢入去噶嘛，大佬啊，嚇、啊、真係你都 講翻教育先，你唔好講我住。 呢啲叫謀事，呢啲叫謀事，即係其實咁咩潮道都係謀事噶啦。其實講到尾都係邊個，即係其實即係等於 West Wing 咯，係咪？當然你影曬相噶啦，係咪啊？ 唔係你講翻教育先，你唔好講我住，冇人有興趣嗰啲嘢。 其實教育咧好簡單。其實我覺得你其實你頭先所講嘅嘢咧，我覺得有少少即係唱雙簧啊，兩個。 嗯、 其實教育任何嘢咧都係時勢做英雄。嗱，刘振良，我你自己讲真，你嗰个年代，香港有两套嘅入大学制度，一套叫中文，一套叫高等程度，一套高级程度。 系 high level 同 A level 啊。 其实根本就系好明显有政治任务嘅，话我就站出入去嘅。 啊， 当年其实基本上系由两套 market 咧，系由两套 market 咧去 generate 唔同嘅人，而基本上咧当时咧好明显系制造一班人咧，一班中文中学出嚟嘅人咧，去摆去将来嘅中产度。 嗯， 而家都有噶，而家有 Jupus 同埋 Non Jupus 噶。 同意先。 唔系，而家会考都有噶。 第二间中大想执翻正个 position， 以前 just 话有呢个 PAS 啦，系咪啊？即系其实你明白我讲乜噶啦，即系其实就算我 够钟啊，哥啊，新闻之后再打翻俾你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近八成参加同一派位的小六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今年近57000名学生参加升中派位，较去年增加400多人。六成二的学生在自行收生阶段获派第一志愿的学校，同一派位阶段就56%的学生获派第一志愿，79%的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较去年多4%。应届小六学生不需要今日翻翻就读的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的注册证，而星期四和星期五就要到派的中学注册，就要到会被视为放弃学位，就会被视为解放军海军今日开始在东方海水域进行一年六月的实弹演习，进行一年六月发出通告，禁止在相关海域捕鱼和航行。今次演习的范围较以往略为扩大，同黄岩岛同埋钓鱼岛仲有相当嘅距离，并唔属于争议嘅海域。外长杨洁篪深夜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准备出席一连三日嘅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就东亚地区合作、地区同埋全球事务交换意见。预料南海问题会系今次会议嘅焦点。杨洁篪亦都会同柬埔寨首相洪森同埋外相贺南雄会面。欧盟财长星期一同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开会，预料会批准西班牙延长一年达到削赤的目标，但对挽救西班牙的银行和紧急购买国债的安排就未有具体细节。欧元区财长在星期一的会议上就给予西班牙的银行救助贷款商讨条件，会议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发布。由于有关文件在部分欧元区的成员国需要经国会批准，预料在今个月稍后再开会的时候才有最终的贷款协议。欧盟27国的财长在星期二的会议会正式决定批准西班牙可以去到2014年才达至 3% 的预算赤字目标。美股是全线低收，中国上个月通胀率回落到近两年半低位，加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息持续高企，不利投资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36点，跌3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1点，跌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52点，跌2点。而欧洲三个主要指数亦都是全线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录得的温度29度，相对湿度75%。过去一个钟头经视拍录得的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龙翔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笔架山花园啊，咁啊慢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翻后边嘅星河名居啊吓，仲有个坏车报告添啊，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翻荃湾方向近呢个大榄啊，慢线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吓，车龙喺后边嘅小榄，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吓。好，嗱嗱。 声走翻出嚟市区睇睇龙先吓，公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唔错啊，只系到呢个汽车会啫。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排翻落海景大厦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都系正常嗰只噶。西区方面啦。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去到呢个海港政府大楼㗎。睇埋九龙区呢，公主道过海见到龙尾啦，现时排返到爱民村㗎。係啦，讲开想当年真係停不了啦。唉，我哋嗰个年代真係个个都通街走㗎啦。冇辦法啦，爸爸媽媽都要开工㗎嘛。哇，如果当年有呢个咩独留儿童在家法例，哇，全部拉晒都唔掂啊，个个都独留儿童在家。嗱，今时今日真係唔好阵啦，太多家居陷阱啦嘛，真係睇小眼都唔得㗎。好啦，睇返龙尾巴啦，加士居到过海啦，呢边系睇到噶，只系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嘅。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啊，车多，咁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呢个佛光街嘅，仲有东隧过香港方向，咁收费广场亦都车多少少啊。走去新界区睇翻两条隧道咧，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亦都系只系收费广场铺满一阵咋吓。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国嘅 会系有申报机制。 请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关于改组的建议呢，决定摆在民生的议题之后。 上次偷袭失败，那你就好应该收回5C14个决议案。 那个手册有一些的内容的偏颇。 对于两个身份呢，没有角色冲突。如果有冲突，行会是有申报机制。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刘西良， 早晨早晨啊！电话旁边仲有李生啊，李 喂， 喂老李啊，争取时间啊，讲翻呢个国民教育啊， 长啲早快， 通识啊，讲翻。 其实 CU 咧，第一早已经即系有晒成个 strategy 噶啦，包括入咗去咧，都有啲学科，譬如话当时唔系叫普通话，叫国语。就 benefit 一班人咧去攞多。 喂，哥啊，今日讲紧小学升中，你讲紧大学。 唔系，我 你跳咗六年啊，大佬。 我又差少少啦，阿刘世良，你同埋阿大班你个 friend， 当年佢竞选嘅时候咧，曾经讲过一样嘢，话大学咧都应该有 voucher。呢样嘢我咁多年我打上封烟我都闹嘅，去咗边度啊？话应该应全院俾多啲钱。 大学有 voucher 嘅，其实而家香港大学任你拣嘅，同呢个学券制有咩分别咧？ 读书啊，你问阿刘世良。 唔系你讲大学啊嘛，我但系得闲同你倾下路，你我反对 voucher 啊。我反对学券制噶，我就系同你倾啦。今日唔好讲学券制啦。 今日我都讲嘅嘢，其实我两次 CY 嗰个会我都有去。 系 佢两次都有 sell 咧，都佢前日嗰日咧，两次都 sell 话香港咧已经落后咗新加坡。新加坡话廿年咧6% 嘅 annual， 香港得3.几。跟住佢最初点讲咧，就用香港70年代咧，即系麦理浩年代嘅辉煌成绩咧，一扮咗佢话新加坡而家点，呢样嘢好担心嘅，我好担心佢所谓嘅香港速度咧。因为高增长咧，大家知道啦，包括就算呢份上年年代嘅高增长，都背后咧都因为将个民主声音咧系控制咗，系咪啊？但系个 degree 问题，如果咁欣赏新加坡模式咧，我好担心佢系咪即代表话将香港将来咧都好似新加坡咁 miss 声咧？ 佢成日都系想系咁噶啦，所以想搞大马石啊嘛，所以佢最紧要就系一言堂啊嘛，最好就封晒电台， 单声道， 封晒报纸啊， 乜嘢都快咯，冇人提其他意见啊嘛。 诶，嗰个林冠刚得，我少少林冠刚。林焕刚呢条友咧，嗱，你话会威灵顿乜都好啦，好嗱，琴日刘师奶讲话佢当沙灵官当成咁嘅样，喂，呢啲先至系老屎忽啊！呢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 AO 啊！呢啲真系啲屎忽，即系我难听啲搵唔到。 哎，好啦，唔同你讲啊，你越讲越粗鲁啊！好啦，电话旁边有位另外一位听众 Sherry 嘅，早晨 ，Sherry 早晨 ，Sherry 系早晨， 你好，唔好意思啊，正话嗰个老李咧越讲越粗鄙啊， 系你话你又点睇呢个？ 冇啊，我以前。 前咧就读嗰个香港小学嘅，好细嘅， 外国小学。 我谂七八岁啦，咁咧佢咧就会咧无啦上紧堂咧，就带我哋去个密室度咧就读母语录嘅。 哦，几年？系咩年代啊？你读香港小学嗰阵时系八十年代， 应该系。 六十年代，梗系六十年代咧读母语录，八十年代仲边有人读母语录嘅大佬啊？系啊， 都有噶。 七六年嗰阵时就平反咗噶啦，即系打到四人帮 左右啦，吓。系咯，即系我就七八岁啦。咁咧，佢读晚叫我去讲毛主席万岁嘅。 咁当时你系咩心情？ 咁我就问个先生，点解毛主席会万岁？佢系咪唔会死噶？ 咁先生点答你？ 咁我叫你读你就读啦，咁样样。跟住咧就到我十几岁，我已经真系唔信佢啲套嘢啦。咁我就讲咧，呢啲咁嘅外国教育咧，就好似啲恋童癖咧，恋童癖咧就搞佢身体嘛。但系呢个外国教育咧，就系搞个小朋友嘅个脑 思想啊。 是啊，就一样是个无耻咯，我觉得。 我想问一下啦，你自己过来人啦，你自己升中嗰阵时咧，系咪离开咗呢个外国学校嘅系统？ 系啊，已经等咗啦，吓已经冇读啦，因为咧，即系我屋企都唔，即系我哋搬就冇再读嗰间嘢啦。 咁所以你上到中学之后咧，就唔再信你小学学嘅呢啲。 我唔信呢套嘢，同埋咧，我会对政治比较敏感啲啦，吓。 同埋当时，但系你会唔会去到升中嗰阵时，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咧？因为嚟自呢个外国小学。 唔会， 即系好似同啲同学好似格格不入咁。 唔会，因为因为我已经即系就算我读紧嗰时已经唔信佢。 哦，即系你从来读紧香港小学嗰阵时都系。 系啊， 佢有佢讲，你有你发梦噶啦喺度系嘛？ 死嘅咩？系啊，咁样咯，因为系冇用嘅，即系无逻辑嘛。 都系一个方法嚟 嘅。好，多谢啊， 好，多谢晒 另一位啊，李生嘅，早晨啊，李生。 李生早晨。 早晨啊，大伯。 因为老李， 我日听你。寿星公，寿星公啊！你系好公公啊！ 仲记得啊？ 系 咪食年奶大啊？你 我哋啊不嬲啦，食人奶大啦吓。 咁你好啲，大伯大。 我想讲下咧，你话嗰啲外国教育咧，其实佢而家应该搞翻间子弟学校。咁而家嗰啲外国分子咧。冚唪唥咧，就嗰啲叻嘅子弟咧，就冚唪唥入翻曬佢哋啲香港大學啊，唔使喺香港另外搞呢啲。 唔使啊！而家好似話，因為張炳良辭咗職咧，而家啲左派咧已經喺度夾住教育學院 校 長個位啊， 因為好緊要個教育學院， 因為嗰個位咧就係最重要嘅，因為培訓老師啊嘛。咁培訓咗老師咧，揾一班老師出嚟咧，再去咧 推行佢 推行嗰度國民教育咧，俾我哋啲小朋友啊嘛，所以唔使擔心啊。 如果即係香港嗰啲家長啊，肯俾子弟入去佢嗰處嘅，咁啊到時咪嗰啲咪去曬嗰度咧，人哋嗰啲唔。 你唔使擔心啊！啲高官啲子弟咧就一定全部出曬國嘅。OK， 佢哋 越早出越。 其實有個聽眾提議咧，所有做部長啲人咧。做官嘅人除咗唔可以有外国居留权同埋护照之外呢，应该規定佢啲子女一定要喺香港接受全套教育，起码都要读完中学先俾佢走。咁等佢呢，喂，等佢唔好搞乱档。 同埋享受下香港嘅国民教育啊，通识教育啊，同埋教育改革嘅呢啲所有嘅德政啊嘛，唔可以就俾啲市民去享受嘛。 大班所讲同我意思一样，所有嘅高官佢嗰啲仔女咧，全部要系读外国嘅香港大学劳工子弟学校，咁样先可以做高官。 快噶啦，改名咪得咯，将呢个香港大学改名做香港大学咪得咯。 嗱，佢哋香港区嚟嘅官嘅话咧，都要去清华受训噶啦，已经系。 大班对于而家中意有香港大学嗰啲唔公平，应该另外一间起一间叫香港大学。 咁所有 A.O. 咧就一定要喺嗰个大学毕业先准做嘅。好啦，多谢你啦， 多谢李生。 咁啊，有位听众远自美国嘅吴先生啊， 吴生， 你好，吴生。 吴生应该夜晚 啊。 大 班啊，刘 生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喺边个啊？西岸东岸啊？ 西岸啊！ 哇，好咁啊！而家都好早啫，咁而家应该系 夜 晚六点钟 啊，六点钟到啦， 未食饭啊？ 系啊，六点十二分啊， 未食饭啊你？ 未，啱啱先至，我哋啱啱而家先系黄昏噶嘛。 哦，啱啱放工。 你话你对呢个国民教育， 因为可能我电话咧，随时电话有啲 delay 啊，会唔会听得唔知你哋？ 听到听到， 听到听到。好，你有咩想讲？ 大班啊，系啊，打电话嚟，而家系咁耐都有好多时听你嘅节目啊，咁样啊 ，even 你呢、這个即系啊嗰个。经常我哋喺呢边河省成日听到你嗰、那个 哦，我知华侨之声嗰个咩系咯， 我唔讲名啊，因为费事啊，你 唔紧要讲名唔紧要啊，我都唔知叫咩名啊，总之每日都有十分钟 啦。我唔知叫咩名啊，但系咧正时正后每日 lunch 咧就听住你嗰个节目噶啦，十二点半一路咁多，而家有听住。 系 点啊？你对呢个而家香港 太多时间打电话嚟，即系支持你哋啊！ 好多谢你啊！ 即系我哋。好多谢你哋咧，有网络呢样嘢咧，我哋都可以收听得到。 无远弗届啊，系啊，全世界人听，多谢你啊，吴生啊， 多谢吴生。 系啊，同埋你哋嗰、那个今日嗰个题目系讲话呢个国民教育咧，我啊想反映一下咁样，即系应该我啊觉得要赞成嘅。点解啊？即系反面咁讲啊吓，你睇我哋嘅立法会主席，哇，根正苗红，哇，但系即系几好啊！当年你喺龙岩镇嗰啲片啊，我嗰时我都睇呢条成日睇啊。啊！嗰阵时你哋嗰啲几精彩嘅对答，佢都答唔出啦。都但系就系因为佢个背景正啊嘛，香岛啊嘛，系嘛？ 咪就似呢？ 佢咪噶圣保罗男校噶？ 佢两兄弟 圣保罗中学， 好似系外国校出身噶嘛？ 唔系，佢圣保罗 玉成系港大， 圣保罗 男 校， 中学，然后就港大数学系嘅，应该 系啊，一级荣誉啊！ 但系佢好似后期做咗某一间嘅外国 校长， 系培侨啊， 培侨嘅校长， 培侨嘅校长，即系佢做校长嗰间就系外国校， 所以佢出嚟选特首嗰阵时咧，梁振英咧就打电话俾佢。就提醒佢话：喂，有人揸住啲丑闻喎， 系啦，培侨 啊，不过我就唔会包你嘅。不过其中一样嘢咧，就培侨嘅关于， 啊，咁咪所以就系话咧，边个咁究竟边个系输，边个系赢，而家都未知啫。大班人有嗰啲黑材料啦，你有人黑材料，人哋都有你黑材料。 咁而家咪大镬， 而家咪出紧嚟咯，而家咪。 咁而家就叫揭黑啊！而家罗范招芬话：你哋唔好再揭呢啲嘢啊。OK， 好啦，多谢电话，吴生啊， 多谢吴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嘅肠道问题， 淀粉质多嘅食物，我哋就尽量少食肥腻啊，嗰啲容易肚饿噶。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点解一个两岁小朋友会有坏习惯？佢扮呕。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星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秘笈，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日星期日下昼4:00-6:00，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郊外远足，几时都要提高警觉，防止 伤。当然啦， 仲有啊，唔好喺郊外乱咁掉烟头，烧完嘢食要确保火种完全熄灭，先至好离开。 收到。咦，前面有山火、啊，等我打999报警。 咁我哋都要快啲离开山火区域啦。 你咪有朋友嚟紧呢度行山嘅，快啲打电话叫佢哋去第二度行啦。 防止山火护林木，速离险境至醒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刘西良。 早晨，早晨啊！阿 Fat 妈啊，呢个马时亨新发。咁新发仲有咩叻人呢？邓景成一哥啊，仲有而家呢个艺术发展局主席王英伟，仲有银行家廖烈照、廖烈武啊，仲有富士菲林嘅老细孙大伦。哇！你话所以系咪真系读中学嗱、啊？今日我都要鼓励下啊，嗰啲派位嗰啲小朋友咧，啲家长。如果佢哋入唔到心仪嘅所谓名校咧，唔使灰心嘅。你入到名校又系争差懵嘅。你而家个仔可能喺间小学度 啊，系 top 5%、top 10% 嘅精英，精英班。喂，当你去到间名校嗰度咧， 就要变咗下边嘅可能， 佢可能受到挫折噶。所以其实唔系一定好嘢嚟噶。所以睇马时亨今时今日高大威猛，啊，讲嘢大声个人。新发仔嚟嘅， 好似毛舜筠都系新发嘅。 啊，咁我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系何生嘅，早晨何生， 系咧，主持大班早晨系。 系， 其实国民教育咧教我哋点样去守礼貌、有诚信，咁就足够噶啦已经。啊，譬如搭 lift 咧就要等人出咗先，地铁、火车啊等人出咗先先入，系嘛？行电梯就要企埋一边，啊就唔好随地抌垃圾，啊呢啲就基本嘅国民教育，同埋咧。出嚟出街，人哋問路又好好誠懇咁去幫下人啦，或者即係準確啲講得係嘛？咁呢啲就夠噶啦，已經。我就覺得咧，早嗰輪啊，楊耀宗咧喺個傳媒嗰度講咧，佢嗰番説話，我真係覺得好荒謬。 係點荒謬？ 即係佢作為一個校長咧，即係佢講國民教育嗰本手冊裏邊嘅內容咧，好多嘢唔係事實嚟嘅，佢係將嗰啲嘢咧係顛倒黑白。你其實可你要歌頌祖國咧，你可以揾我真係我就唔信話祖國真係一啲好嘢都冇嘅，其實 有 你可以攞啲好嘢嚟講，但唔好將啲唔好嘅嘢咧就將佢講到好。 喂，同埋何生，我自己覺得咧，好多時佢哋混淆咗一樣嘢。 嗯， 中國歷史咧源 遠流長，即係有咁多年，中國文化亦都係相當之深厚。 嗯， 係嘛？中國嘅地理環境啊、風景、河山亦都好靚。 嗯， 其實就不等於。政府亦都不等于执政党，系两样嘢嚟嘅。如果你真系想香港人咧对中国文化有认识咧，就唔应该将中国嚟灌输。如果你将国民教育当做系等同于支持复翻咧中国历史教育，大家了解一下以前嘅中国人系点样做人嘅，我哋嘅价值观系点样嘅，对照于今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独立思考，就唔系一种政治灌输。如果你将国民教育当做系等同于支持执政党，今日嘅执政党即系共产党， 嗯， 咁样嘅话咧，我相信香港人系唔会受嘅。 其实呢啲唔系国民教育嚟嘅，呢啲系一种政 治，呢啲系政治灌输， 政治灌输，政治意识。 真正嘅国民教育唔系咁做嘅，真系。 唔系，我觉得最危险嘅咧就系而家我哋大陆咧，吓就系讲紧一套做一套， 系啦， 即系你教啲人点样做好人咧。即系喺大陆呢个社会咧，你做好人你系会好恐慌， 会俾人告啊！大佬落车扶个阿婆，个阿婆就话你拱低佢。 嗱，你俾人对，即系你人哋对你好，你都惊噶，因为呢个系一个冇诚信嘅社会啊嘛。 就系因为 学校里边学嘅嘢，教你规规矩矩，但出到嚟呢个社会完全两回事。 最重要嘅国民教育咧，就教翻礼义廉耻， 系 中国嘅 尊重自己国民嘅身份啊。 系啦， 忠信孝弟呢啲应该教呢啲，你明唔明啊？而家你知唔知美国啲大学 啊都有啲学校咧，就系教呢啲所谓 ethic 啊，教诚信啊。 但大班，但系你最个问题就系话。你喺入面教冇用，你出面嘅社会唔系咁样啊嘛， 都唔系嘅， 社会唔系咁，你咪急输咯，你明唔明啊？你首先就要双管齐下，你本身喺个现实上都要做好佢先得噶。你现实世界里边唔系啊两回事嚟嘅，原来哇，我喺学校学教我哋点样排队守规矩，点样去循规蹈矩去诚诚实实。出到嚟呢个社会唔系。 喂，而家你有个，喂，你而家有个叫林郑月娥，咪走去打尖咯。嗱，琴日讲一样嘢好过瘾噶，我又举个例啊。嗱，佢话咧佢五个程序完成咗三个。而家咧就有三条喺度阻住地球转，所以就唔得啦。我就等于今日有人讲咧，喂，我个仔咧就读小学六年班，佢已经完成咗三个过程噶啦，即系读咗四年班。点解你而家唔俾佢读中一咧？啊，主要就系因为你哋啲人喺度阻住地球转啫嘛。喂，呢啲咪叫打尖咯？呢个政府就示范咩叫打尖， 榜样啊！ 打唔到尖咧，仲要大声夹恶话你喺度捣乱档。 咪同埋你。嗱，好簡單，我成日都話，大家都好中意去日本旅行。日本人出國咧，對於自己日本嘅國民身份， 喂，有本小冊子㗎，係 相當之重視嘅。佢係驚失禮人。 係啊， 你睇下中國人出國喺世界各地引起嘅當地人嘅批評，係主流報章好、電台好，大家都越嚟越不滿。點解咧？就因為你嘅身份啊嘛。你頭先提到嘅大呼小叫喺地鐵嗰度。抢位，大声讲电话，系嘛？唔排队，然后喺嗰啲商场嗰度咧，个个踎晒喺地下， 嗱，呢啲我话俾你听咧，就系、是、大家唔好以为国民教育一定系讲政治，其实系唔需要讲政治嘅，我觉得 唔需要系。 系啊，你传统价值观冇晒啊嘛。 嘅操守啊， 冇办法啦！呢、這个民建联礼义廉系咁噶啦，多谢电话。 唔该， 得。电话旁边咧有多伦多啊 ，Toronto 嘅张先生， 张 听有冇？ 张生， 张生， 系位啊，大家。 喂，你好，你好，食咗饭啊？ 食饭晚饭之后啦， 食咗啦。 食咗啦，听紧一路听住你哋节目。 啊，听有冇断啊？ 嚟听啊， 有冇窒啊窒啊？ 我间唔中震下都好清楚。 你用 app 电脑 app 听啊嘛？ 去电脑听， 唔系喺 电脑 嗰度。哦，系好。嗰个网页嗰度听。 好，多谢你啊。 系点睇啊？你对于呢个国民教育啊，好或者呢个香港父母啊？ 我今日睇翻报纸啊，就我唔知道个数字系啱唔啱啦。佢话即系香港个教育局用咗6000多万去资助嗰啲学生搞一啲叫交流团啊。 哦，应该就应该正确噶呢个数字。是每一个学生呢都在小学里面去一次的，应该是希望个目标是做到就去内地交流。 但 是 那些团都是根据那个报纸这样讲，他都说是一些洗脑团来的。但是那个 用处我觉得究竟有没有 呢？他就带他们回去呢，就当然啦，亦都会呢去参观一下这个祖国伟大建设啊这样。但是据我了解呢，很多都是当去旅行的啫，其实啲学生就当去玩的。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做一些的灌输一啲政治意识都好啦，但参加嘅同学咧，大部分都唔系当系一次国民教育嘅，系当去旅行嘅啫。佢哋， 但系就如果譬如大陆要搞啲国民嗰啲教育，点解应该系大陆自己出翻钱，都冇理由要香港自己揞荷包去搞呢啲国民教育噶嘛？ 即系如果佢出翻钱， 咁唔系因为香港 认祖国， 因为香港政府，你知我哋而家系回归咗祖国噶啦，我哋香港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咁政府系政治正确噶嘛，要灌输我哋香港人国民教育啊嘛，咁你教育经费梗系你出啦，系咪啊？即系阿爷嗱，成日都有话形容中央就阿爷，香港就系老豆啦，咁老豆教仔噶，老豆出钱啦，咁点解阿爷要帮你出钱嘅？系啱啊！ 但系我哋出应该系根据我哋香港。 系咁，而家边个系管香港先啦，阿哥啊， 同埋阿爷当 阿张生 放咗自由行当俾咗你噶啦。 而家香港系边个执政啊？啊，香港系个政府 可以俾意见，但系就唔可以用一啲我哋香港人接受唔到嗰种方式嚟读一个国民教育咯。如果佢要想搞国民教育，就去嚟俾钱咯，佢自己出钱，佢想点搞？ 我觉得咧，香港人咧就 派啊， 好醒目嘅，佢就分得清嘅。有啲嘢就攞着数，攞着数嘅话呢，哦咁平去旅行我就照去。咁但信唔信你嗰套呢就另外一回事。即係大班以前讲去教会攞奶粉嘅心态係一样。参加嗰啲蛇斋饼总 宴。所以就冇用囉，去洗呢6000多万根本就係搞唔到个。 嘥钱 㗎 啦，真係。你个方法错 啦。我哋香港啲小朋友有机会去下祖国都 好。好多基层 嘅 细路仔可以去大陆旅游。 其实呢啲嘢冇蚀底嘅，呢嘢始终即係呢个咩行万里路啊。胜读万年书还点？喺香港读埋啲书都冇鬼用噶啦！多谢电话啊！咁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系邝小姐，早晨。 早晨，邝小姐你好。 早晨两位。 系你好，你好。 你好，冇啊！我就想问一样嘢咧，如果佢使咗6000多万咧，其实嗰个监察系点样咧？点解而家咁多人反对咧？又冇人去问翻？喂，你嗰几千万系咪要？即系就算你话要投标或者点样要攞 quotation 都好啦，咁点解？ 你讲紧嗰个教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都知咩人啦？全部系民建联啊、工联会啲人嚟噶嘛？呢个系政府俾钱去搞爱国组织。喂，你讲紧而家嗰几千万好湿碎嘅咋？香港政府啊，一年啊系俾好多钱呢啲机构噶，嗱，包括搞啲再培训啊、 青年工作 啊、青年工作啊、 公民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 而家讲嘅系亿亿声噶， 点止净系呢条数啊？ 好 多 湿碎嘅啫，呢个只系一条小数嚟噶。你谂下，连阿梁粉忠啊，呢个梁耀珠啊，梁耀忠啊，搞再培训都系政府俾钱去噶。 系，我明白。 咁你谂下啦，阿李卓人啊，都系政府俾钱噶。咁但系当然佢哋攞嗰笔钱咧，同工联会攞嗰笔咧，就真系好大决嘅。不都叫攞，咁所以点解咧？阿梁耀忠街工而家变咗梁粉忠咁解嘛？ 哦，就系系，我知佢做凉粉。咁但系咧，我想想啊，大班你咧，即系如果有时间咧，真系访问一下学文思潮嗰班学生。 我知我会揾佢嚟噶啦，我哋而家搞紧个，我而家搞紧个叫做风波同学会。喂，一个礼拜六咧，揾埋刘世良嚟咧，就带晒嗰班细路仔嚟，就揾一揾最好揾到梁振英嚟，等佢哋直接真情对话。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要真系要公开咯。 一系就揾阿高永文嚟，最好揾到吹水我嚟，等佢问下吹水我咧。你点解有啲大人做错事你可以揽住佢。 其实而家最重要呢就啲家长同教师呢点样系教到下一代囉。因为我自己都培侨中学出嚟嘅。我好明白呢样嘢嘅。 但我諗香港人呢 就。冇问题㗎。 係呀，香港人 係 好进步啊。係呀，好醒目㗎、啊、我觉得。 我哋读毛主席大嘅人都知道你得个讲字得个读字即係暗地里点諗系另外一 样。喂而家唔系啊，而家吹水我读緊毛语录嘅日日喺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你。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多个团体向行会请愿。约30名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代表在行政会议门外请愿，要求新一届政府将退休保障列为施政重点，以解决老年贫穷问题。有大约10名的保钓成员就要求政府取消对保钓号海风号的禁制令，让保钓人士可以前往钓鱼台。另外有的士和小巴团体要求恢复征收燃料附加费和将公共小巴纳入2元乘车优惠内。圣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近八成参加同一派位的小六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今年近57000名的学生参加圣中派位，较去年增加400多人。62%的学生在自行收生的阶段获派第一志愿的学校。同一派位阶段就有56%的学生获派第一志愿，79%的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较去年多四个百分点。应届小六学生需要在今日翻翻就读的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而星期四和星期五就要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否则会被视为放弃学位。港股是高开，恒生指数高开76点之后保持升势，最新恒指是升紧34点，报19462点，而国企指数就微升2点，做紧9450点。解放军海军今日开始在东海水域进行一连六日的实弹演习，当局发出通告禁止在相关海域捕鱼和航行。今次演习的范围较以往略为扩大，同黄岩岛和钓鱼岛有相当的距离，并不属于争议的海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 76%。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先有两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龙翔道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彩虹村啊，咁啊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后边嘅竹园道啊。另外一宗嘅位置，干诺道西向翻中环近呢个东边街噶，车龙排翻后边嘅西隧香港出口位，咁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好，顺势睇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返中环呢车龙出现啦，现时去到城市花园㗎。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呢边车龙都起咗身啦。两边就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㗎。咁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亦都见到龙尾，现时去到顺德中心㗎。係啦， 呢个国民教育嘅预备系同学生哥洗下脑噶嘛？啊，早前咧教育局啊吴局长先至话啊，嗰本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系有啲问题嘅。哎呀，日前佢又转态啦，佢话净系得一页有问题啊，其他 OK 咁话。哎呀，教育局吴局长佢以前系咪做教车师傅噶？转态咁叻噶，咁啦出多本如何安全转态手册啦。嗱，一定点啊你，好冇？好，九龙区方面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系理工湾位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呢个红磡咧排翻到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车多噶，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呢个新楼街噶。咁新界区两边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唔错噶，呢分钟亦都回复翻正常啦吓。好，最后请跟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结婚喺边度搞先至够浪漫又独一无二？如果你都想喺4000尺露天庭园，怀抱270度醉人美景，喺城中唯一高空户外证婚场地 The One 婚礼天街 The Air 实现你嘅 Dream Wedding， 高呼一声我愿意，就要即时行动。喺8月31日前落订，可以获得免费提升场地布置服务以及其他升级服务优惠。预订及查询热线5106-0699。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越流泪越快乐。新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自称一生人只喊过四次，他今年59岁，几乎每隔15年才至喊一次，这样做其实不是几健康。所有灵长类动物只有人类懂得喊，眼泪的原料是血液里面的水分，经由泪腺分泌可以滋润眼球，避免眼球受到细菌感染。当悲伤程度去到临界点的时候，大脑的额叶受到刺激，就会在短时间之内流出几十毫升的眼泪，以致泪流满面。另外，流泪的时候，脑下垂体又会分泌脑内啡，有止痛的作用，令到肌肉放松，可以安抚受伤的心灵。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林恒子在信报他的专栏里面说，角逐行政长官的竞选工程，梁振英的对手唐英年在众目睽睽底下中箭落马，唐氏大宅有违规的建筑，千夫所指欠缺诚信的赤马星庄，我们看到林郑月娥是斩钉截铁地说要依法办事，这样和中央领导人殷切叮嘱新班子要依法施政的训示先后呼应。但当梁氏的山顶大宅亦都被发现有僭建物的时候，他只是说不可以原谅的疏忽。接着新班子的司局长，或者因僭建，或者因为未经有关当局审批而改动物业间隔，以致到涉嫌不恰当去运用房津等，逐一被传媒揭发，而最高当局并没有展示严正处理的决心，与人以梁振英政府其身不正，但就有践踏他人的狠辣。好打得的郑司长，若果不以法治精神稳公稳政秉公办理，而是执意依法办事的话，那香港将会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安居难言，连九月的立法会选举亦都会大受影响，因为众多有僭建物业的精英分子不敢再出来竞选了。唐英年的违章建筑被过分利用，成为将他打得不能翻身的武器，大家对新班子一样藏污纳垢就反应强烈，在所难免，群众因此很难从理性的出发商讨解决僭建的办法和检讨审批程序的简化等等， 代之而起的就是七嘴八舌，有理讲不清，群众日日怒敲，凸显政府手足无策。林恒指说，稍明法治窍妙的人都明白，法治精神 Rule of Law 和依法管治 Rule by Law 区分很微妙，效果就有天渊之别。如果香港需要一位好像包拯那铁面无私的大法官，这样就是法治的末日。英式法治经立法局厘定通过的法律条文是一套准则，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好像违章建筑的相关法律，政府除非发觉证实建筑物成为了危楼才会马上处理，否则执法人员好像警察或者建筑署以至消防官员呢，只会在有人因为安全观瞻或者因为妨碍邻居而被检举的时候才会依法去调查。但是若果是依法治港的话，那人人依法论事说非，非黑即白，你吵我闹，真是成何体统，何来秩序呢？遑论社会和谐了。法治精神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宁众无往，而依法办事的危险就在于矫枉过正。要将香港管治纳入正轨，防止近似文革式的斗争，港共应该虚心检讨有没有妨碍公道，新班子更加要清楚法治精神和依法管治的分别和利害，还香港以平和、包容、公平、公正永远取法扶上求进步的生活环境。 其实呢就不要屈啲土共，因为点解呢，僭建呢单嘢呢同啲土共系 林郑一个人搞 咗关系嘅。成单嘢就係咁样。因为特首呢而家讲緊曾荫权。 上一任啊。 上一任啊，码头围堵冧楼啊，就讲一句话，就话呢要嚴肃处理僭建问题。因为呢搞出人命。咁林郑月娥呢啊，就拿住支鸡毛当令箭， 雷厉风行 就话要处理啲僭建啦。咁好衰唔衰呢啊，煲太出完声之后呢就黎年出声。 黎年呢讲新界。 黎年呢就係呢个啊 申诉专员。 申诉专员佢话点解呢，佢提出个问题，点解新界咁多僭建你唔去搞，你林郑月娥就走去搞市区啲僭建呢？咁林郑月娥你知就唔话得㗎，俾阿黎年咁一讲呢 又再雷厉风行。 点解佢从来唔搞新界呢？因为阿林郑月娥吹水我呢就好有政治野心，其实好多人唔知道。 刘皇发 佢早已买通咗。 林郑最大嘅支持者嚟嘅。 买通咗呢个乡议局。 刘皇发。 刘皇发。所以乡议局呢搞嗰啲霸路啊，比如大家如果记得。 好多嘢都只眼开只眼闭嘅， 其实。呢个咩感受返嗰条路啊。咪即刻搞掂，政府俾钱起咯，咪搞掂冇啦。 仲要俾刘皇发出嚟威， 乡下都要乜啊，俾乜。咁点知俾黎年吉爆咗之后咧，好你吉爆我嘛，我咪喐市区咯。啊，先揾你啲名人出嚟啊，开刀咯，就先整特首。啊，佢系玻璃。 唔系，其实大班阿林恒子讲得啱嘅，喺英治年代咧，殖民地嘅法例咧，系将大部分嘅权力咧系。控制在政府手上，但是他不用的，所谓全而不用。即是很多所谓法例不容许的东西他都不会去到尽的。因为他知道如果去到尽的话就会变成扰民和造成很严重的官民对立。其实僭建问题以往執法的时候 你问 他是对付有即时危险会影响到其他公众安全。 你问其中一个良粉就是前屋宇署署长。阿乌 Sir 乌门海， 乌门海是最好的，当年去做屋宇署长很简单，其实搞定晒的。所有冇牵涉到安全，冇牵涉到业权。 是啊。 啊咁呢就钉契。就咁简单。 就是咁简单 的。就去处理，慢慢处理。所以在97之前呢曾经呢有一样嘢呢就要将全香港啲天台屋拆晒，就嗰啲钉梯嗰啲。全香港有三万几间嘅， 佢嗰阵时搞到荃湾咪大镬咯，嗰阵时 单梯嘅天台屋，因为唔符合走火安全，你冇双梯啊嘛，所以咧嗰阵时就应承咗咧，97年拆晒，但系终于喺2002年拆晒嘅。咁跟住呢个林郑月娥咧就冇嘢嘅，因为我有政治野心，同埋第二样嘢咧，当时咧大家都谂住冇人会买冷马嘅。99-1都冇人买。 佢諗住冇得做。 个个都买啊，梁唐英年嘅。 一蚊十蚊赔十一蚊嘅。喂，佢唐英年做得，佢明知道林郑月娥自己冇地企，冇订企， 有咁尽佢咁尽， 佢有咁尽佢咁尽就抌个炸弹啊嘛。所以当日有一篇有个八卦新闻，你先知都提到你嘅。啊，就是因为串件问题你得罪咗佢，等你冇得捞啊嘛，刘世良。不过呢个就真真假假，我哋唔好理佢啦。即系证明林郑月娥咧就一意孤行，就抌咗一段路噶。但系就好衰唔衰唐英年自己咗嗱，佢冇计算到噶。但系就好衰唔衰唐英年自己咧，就又身有屎， 唔系但系 就炸鬼死咗佢。但系唐英年一爆出嚟之后咧，佢种处理手法 处理手法系有问题， 即刻。屋宇署立案40 通知记者，我几多点 传召咗40证人， 仲有 ICAC 调， 跟住就 ICAC 立案，跟住就叫阿唐英年，你个地牢一眼钉都唔准拆，掂都唔准掂，如果唔系我就拉你。 唔系，同埋大班佢系传递咗一个信息俾中央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一旦唐英年当选咧，佢嘅僭建系会有刑责，咁你变咗咧，中央喺考虑人选嗰阵时咧。就要三思啦。所谓嘅佢自己赢晒啊嘛。嗱，如果一个人做嘢，佢眼中只有自己嘅话咧，个后果一定系咁样嘅。 呢啲叫唔系个 佢去公开话自己冇僭建咧，佢就系要话俾中央听嗱，你拣我啦，我就冇呢啲手尾根啦，咁先至有最终佢攞到个位啊嘛。 而家咪僭建成为一种政治打压工具，但系最好笑系烧翻自己油啊！嗱，佢嗰班官员出嚟， 佢冇所谓嘅，佢自己赢晒啊嘛。嗱，如果一个人做嘢，佢眼中只有自己嘅话咧，个后果一定系咁样嘅。 呢啲叫唔系个 佢烧曾荫权嗰阵时，佢唔会谂住其他人会点，或者将来佢做咗呢个位啦， 最紧要做咗先算嘛， 最紧要做咗先算。 香港人就系咁噶啦， 同埋听日我见咗报，我威咗啦嘛，有乜所谓？ 咪仲一样嘢啊！佢香港人就系咁啊！第一样嘢到而家为止，梁振英仲未曾完全交代全 部噶。佢落立法会啊，大镬噶！ 啊，佢16号啊， 系啊，大镬！我话俾你听，大龙凤啊，真系 嗱。但系呢个林郑月娥咧讲翻咧，嗱佢就嗰个政治野心就喺嗰度嚟啦。突然间，哇踢走咗唐英年，因为佢啊，咁而梁振英又揽住佢， 跟住又中埋， 跟住系踢翻梁振英， 又中埋， 跟住怼两个眼光光入去，嗱谂住揾个麦齐光入去咧就做发展局嘅， 重要嘅呢个位， 因 为点 解咧？麦齐光咧就应该 report to 咧 FS 嘅 FS 嘅，曾俊华 嘅，点知大家都知道，琴日走咗出嚟。我做 CS 咧，强势领导，嗱有一个叫策略委员会咧，系咪都系 CS 开噶啦，大晒噶啦，所有政策咧要去咗啊呢个 CS 嗰度， 政策委员会 先至去特首度噶嘛，先至行会噶嘛， 政策委员会， 但系佢而家都嫌唔够，下边整多4个小组，嗱有3个小组就系佢自己范畴嘅， 第一政制保安佢范围嘅，第二社会福社福教育都系佢范围，第三环境都系。问题第四个出事啦，土地发展。土地呢以往呢喺财政司下面呢系有一个委员会去睇嘅。我唔知而家点算啦。 咁咪架空咗。 而家就架空埋曾俊华，就将个权转埋去林郑月娥嗰度，就管埋土地。喂，有冇搞错啊？ 就系、是、因为佢要继续揸住呢个炸弹啊，揸住所有异己人士啊。你知唔知啊？ 揸住要害。 咪揸住部所全香港人要害囉。你边个得罪吹水我，我就拆你祠堂。啊！点知好衰唔衰咧？佢揾咗啲眼光光入去咧，点知就濑嘢。今日嗱，大家睇到呢个《苹果日报》啊，嗱，好简单嘅就系佢而家犯咗咩罪咧？就唔系话我租你楼，你租我楼咁简单。其实佢租翻自己层楼，但佢就做一个法律啦。嗱，我租你刘世良嗰层楼，刘世良租我层楼，其实我租翻自己层楼，因为我俾咗授权你， 你可以 买卖嗰层楼啊嘛。 其实大班好简单，你唔好理话边个，总之你有使用权。同埋你可以将嗰层楼去卖嘅，实际上 咁即系你 嘅咯，即系你咯。其实个业主名虽然唔系你 自己层楼， 你又有使用权，又可以出售嘅。 我都话我而家想租梁振英间屋啊， 你可唔可以出售嘅？ 我俾1000万一个月租我都肯啊。 梗系啦，如果你可以卖嗰层楼， 俾我卖得啦。我交完两个月， 最重要系卖咗啲钱袋喺边咧？ 袋落自己袋咯。 如果一查就知噶啦， 咁咪坐监咯。嗱，咁呢个曾景文一阴公啊，两个书友一齐入政府，一齐做工程师，啊，都系我啲行家。嗱，一个飞黄腾达，今日准备做局长，退休嗰时攞成1000万，攞埋金紫荆勋章。呢、这个曾景文系阴公啊，而家仲系 D 二，咁当然都好嘢，即系助理处长。但系同阿麦齐光一比之下，喂，以前沙煲兄弟，而家老实讲真系争几下皮。而家最惨，你就好唔做唔 走去做官。喂，你有个林郑揽你，你走去做局长。你啊攞咗成千万，喂，呢个曾景文仲未退休㗎。有咩事呢？就係嗰陣时嗰个副局长啊，税务局副局长啊， 善 玉罗玉 莲 呢，佢嘅下场一样啦。虽然冇坐监，但 冇咗 pension 啊， 冇咗 pension， 冇埋个位啊， 乜嘢都冇晒。喂，而家曾景文真係阴公。喂，好识唔识识咗，你真係家门不幸。好啦，呢个就一个眼光哥。另外一个眼光哥呢，嗱，一翻嚟先讲啊，嗰个仲衰。嗰个叫林焕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翻工真的好累好闷好寂寞啊， 翻工翻到个人好 dry 啊， 有边份工可以笑住嚟翻翻到上瘾噶？ 潮声办公室， 潮声办公室 Michael Sex Office， 由詹 Sir 詹瑞文开创的舞台剧《潮圣办公室》，包你笑上瘾。 7月12号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即刻到快达票及通理琴行， 或者打312882888扑飞啦！ 潮圣办公室，我想翻工的地方。 公司有个经理职位的空缺，有没有合适人选推荐啊？ 我觉得 Alan 各方面都不错，不过他是同性恋的。 有什么问题呢？公司是根据员工的能力和表现这些客观准则去考虑晋升的，是不是同性恋者或者跨性别人士不应该是考虑因素？ 没错，歧视他们会有损公司利益，一定要考虑 Alan。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刘世良。 早晨早晨啊，再短短时间讲埋另外一个眼光光，呢、這个咁林焕光咩，又系林郑月娥醒啊， 我卡住个位 嘅， 系啊，佢唔想嗰啲罗范啊、张震燕啊、李国章做啊嘛。 但系呢条友系大镬，呢友系冇义气，走去做你应承咗人啊，走去做呢、這个 即系信唔 行会嘅召集人，应该证明呢友信 真系信唔过，我觉得。 喂，最好笑而家唔系梁振英留你，你唔睬佢啊？而家最好笑去一次北京见咗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其中一个副组长之后咧，啊，就林焕光即刻咧。就而家改一口风 转态啦，准备。昨日见阿冯检基已经转啦。 喂， 佢 lobby 阿冯检基。 呢、 這个 林焕光真系一个冇义气嘅人。唔 单止冇义气，我 系梁振英点谂啊？ 第一个低级政客， 你都出卖咗呢个平机会。喂，你梁焕光靠咩上位噶？就系、是、靠喂，当你做咗平机会主席之后，不停喺度闹政府。 系啊。 喂，你做咗行会主席之后咧？你冇得闹噶啦， 抽水王嚟噶，其实呢个系 啊，咁跟住而家两个位都要啊，鱼与熊掌啊，嗱，你听下上个礼拜佢喺我哋嘅节目嗰度话自己天真，而家唔系啦，而家认为一啲都唔天真啦，系你班有天真噶、哎， 香港人天真。 董生从来冇就呢个行会嘅任命揾过我吓，梁生揾我亦都从来冇同我倾过我平机会续任与否嘅事，我亦都唔会同佢倾呢个事，因为我第一从不求官。第二呢，如果是有任命的时候，我决定就是做或者不做，从不讲数。我都而家咁諗呢，都係有啲天真嘅，或者都唔係，我都同意，基本上同意大班你呢个分析嘅。其实如果个政府係足够重视人权，足够重视平等机会嘅工作，实际上就真正好似大班你咁讲喎。不过你知啦，我哋以前呢真係人微言呢，15年呢上亲乜嘢都冇人睬我哋。咁就有少少啲咁嘅私心，都可能有少少难怪。 不知所谓，嗱，佢啊好叻嘅讲嘢，一路咧阴声细气，跟住我就话喂，系咪啊？梁振英揾你嗰阵时话你唔做呢个位咧，就连呢个评机会都冇得做，佢就即刻蹲你个款啦，正襟危坐，大伯一不求官，二不乜乜，跟住我就话你喂， 佢讲嗰啲道理系歪道理嚟嘅，就话即系如果平机会朝廷有人好做官，入咗行会嗰度咧，就令到平机嘅嗰个概念咧喺个政府度咧能够发扬光大。喂，如果佢咁讲啊，所有委员会啲主席都要做。 喂，咁律政司做政协咪好正常？唔 系啊，所有啲系啊，仲有一样嘢，所有啲委员会主席都要做行会啊。 袁国强做广东省政协冇问题噶。 监警会啦，私隐专员啦。呢、這个消费者委员会啦，喂，全部都咪入去。 同埋呢啲法定机构， 老人啦、 啊，法定机构系为咗一个嘅价值信念咧，去监督政府嘅施政。其实近年已经系有歪风噶啦，个歪风系咩呢？就系、是、个独立性已经俾公众批评得好紧要，就系、是、揾一啲前官员咧去出任呢啲法定机构嘅受薪主席或者行政总裁。 本来你林焕 应唔应该添啊？其实 林焕哥本来佢入去平机会嘅时候，大家对佢冇乜期望噶。 喂，同埋唔应该揾啲前官员去做噶。 佢就借呢个位，第一就睇到煲胎弱势，第二咧就借呢个平机会个位， 佢连房屋政策都噏噶， 就走出嚟乱噏一通咧，咁啊跟住上咗位啦，市民对佢改观啦， 攞民望， 攞咗民望啦，跟住就上位啦，揽住阿林郑月娥咧。啊！就入去做行会 召集人， 召集人啦！啊，点知人嚟喝你两句咧？哎呀，我两者取其一，我就一定取平机会而唔取呢、這个。 佢想将个政治压力就卸去个民意嗰度。我话俾你听，原本就系、是啊、跟住就话啊，民意都唔系，唔系佢而家调翻转啦，佢歪曲民意就话民意都唔系咁反对啫。咁咪如果真正发生冲突嗰阵时，先迟都未迟啦、啊。 你知唔知佢讲个民意系咩民意？系北京 嗰个唔系民意，嗰、那个官意嚟嘅。 官意佢仲有阿爷啊！即系老豆叫都唔制啊！ 唔系我而家个睇法就系咁、啊。如果你、這個、 古惑仔， 如果你一个古惑仔政客咧，调翻转，你唔应该做平机会主席。 唔系佢应该持平机会， 佢应该持平机会，我觉得 佢应该 真系 即刻持平机会， 唔使你持行会冇所谓。你应承咗梁振英， 话咗持都唔持啦，有人版你睇噶。 咁啊系，嗰、那个陈志思咪唔持咯， 话咗持啦，几叻啊！ 次次俾你逼到要持嗰啲，最终都反口嘅。即系你嘅力度唔够，我觉得。 梗唔够啦，点够阿爷嚟？ 阿爷一揿耐咧，你就即刻散啦，真系。 喂，就嚟揿埋我添啦，佢就嚟要我辞添啊！大班打个电话嚟，午夜空灵 啊！ 佢就知我唔识讲普通话嘅，揾个识讲广东话嘅打嚟。大班，你咁叻叫人辞，你辞咗 DBC 去，我实搞掂你嘅，信唔信咧？啊！ 你问下佢哋边位先、啊，可能系梁粉啲人打嚟嘅啫，嗰啲唔好信咯、 啊， 嗰啲 大佬啊，即系你话呢个林郑月娥，佢嗰种居心叵测， 冇噶个势， 司马超之心， 其实个势而家 佢而家睇到 个势， 梁振英弱势，你睇到当日宣誓嗰阵时，佢几咁意气风发，你睇到啊，梁振英又要抹汗。啊！ 同埋呢两个礼拜咧，佢嗰种高调咧，突出自己咩良心啊，同埋佢呢四个所谓嘅跨局嘅委员会咧，就系、是、当年啊陈方安生嘅招数嚟嘅， 冇嘢。 所以而家建制派啊，爱国爱港阵营就话呢个叫小陈太，佢唯有咩咧就不断就话五年之后我交人俾老公啊，我冇野心啊，但系冇人信，因为睇你做乜噶嘛，政客就唔系睇你讲乜，而系睇你做乜。 同埋一样嘢，佢攞官嚟噶嘛。 系啊， 佢随时抌两个炸弹拍阿 Pepe 走人啊，翻英国咯。 系啊， 嗱嗰次你顶咗两句，佢都话唔捞啦。咁你用乜嘢唔捞嘅啫？喂，佢用乜嘢梁振英出嚟话？喂，你唔好再搞咯。 唔系或者某一项施政不得民心嗰阵时候，佢咪话我 佢就拍台噶啦。 系啊， 佢就我唔捞噶啦， 一定会搵个最好嘅时机拍台。 咪翻英国咯。 唔系，同埋佢赢晒啊！你知唔知啊？佢一拍台嗰下，一搣飞嗰下，佢赢晒嘅咩？ 香港人睇穿佢嘅，因为佢去英国。 唔系嗱，你试下， 佢最衰去英国。 你睇林文光呢单嘢。我觉得香港人呢仲未醒嘅。佢哋对呢班港英年代出身嘅政务官呢有一种不切实际嘅幻想。以为佢哋仲系代表香港制度，代表香港良心，维护香港呢一制。但系今时今日嘅政治环境呢，我可以咁讲，呢班政务官虽然佢哋曾经系好叻嘅人，但系实际上喺而家呢种咁嘅政治环境下面呢，佢哋只会呢系追求自己利益嘅啫。每一个人都系，你睇林焕光好明显嘅。点解嗰啲民主派其他嗰啲人唔出嚟砌佢呢？就系佢哋仍然相信林焕光系以前嘅林焕光，以为佢真系咧可以入咗去行会之后咧，去进言啊向梁振英，叫佢唔好乱嚟。 你睇到啊胡鸿玉 冇做唔到嘢， 你睇到张炳良呢啲人入去行会做过啲乜嘢？ 冇嘅，集体负责啊嘛。就算你做 冇用嘅，你喺入边 改变 嘅，你改变唔到嘅。 局长讲完，佢都要。推翻佢哋所讲嘅嘢， 你要自己出嚟推翻 啊！ 唔系我出嚟推翻你啊！ 你亂噏嘢嘛，你好威啊嘛。嗱，我又做下劇啊。嗱，我係阿梁振英啊，巴高頭，你好威喎、 啊、 今日。 好多個巴高頭啊，我係邊個？張建宗啊， 教育局長啊， 吳克儉 ，Eddie， 你好威啊！ 唔威唔威，一啲都唔威。 哇！而家个个话你讲人话、啊，连嗰个咩大口拎都拍掌、啊，吓、啊？ 佢乱噏嘅啫。 大班都话你掂、啊。 大班我冇听噶啦。 啊？ 冇听好耐噶，大班唔系。 你噏乜嘢啊？你国民教育边个搞噶？ 国民教育咪、 啊、校长搞噶嘛？ 阿杨校长咯、啊。 人哋咁难先出咗本书，你啊走去话你做老师你就唔用。 我啲传媒歪曲啫，我个意思唔系咁，我个意思可以用可以唔用。 嗱 ，Eddie， 我唔理你。你听日自己搞掂佢， 系得，我一定 搞唔掂你就唔好捞啦。 得，诶，师威师威，唔使紧张，我一定搞掂佢。 叫阿 Sir 嘅，佢师威噶嘛， 我搞掂佢。听日我去电台，我再讲一次，讲翻清楚个意思佢。 仲有啊，仲有件又系乱噏嘢噶。 系边个？ 个曾俊华同阿傻强啊。 你自己同阿 John 讲啦，唔好同我讲啦，我唔识佢啊。 好，节目时间够，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10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上海，快点上 Hong Kong